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继续有我林慧芭比喺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咧讲一声早晨之余咧，亦都想同大家睇下今朝早嘅天气咧，相当之清凉啊！嗱，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噶，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咁啊，最低掂到个三字头啦吓，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会逐渐增强，而且是会落雨的。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72%。 晨光每日一格， 今朝早每日一格想跟大家讲下心态的重要性。有好多人咧，面对住一啲咧自己可能会好恐惧嘅挑战咧，心态上咧，第一梗系会好惊或者好紧张啦。但原来咧，只要你抱住一个打不死嘅精神，同埋咧对于嗰样好似好得人惊嘅嘢咧都无所畏惧嘅话咧，反而可能更容易成功嘅。到底呢一个系点解咧吓？原来咧有好多人就话啦，当你尝试用一个打不死嘅精神去面对嗰件事嘅时候咧，原来同一个问题咧喺你嘅心态上咧，好似显得简单咗。当你觉得嗰样嘢简单咗，自然咧就会勇敢啲去挑战啦。而呢一种勇气咧，正正就可以令到你咧冇所畏惧咁样咧，完全可以咧做翻自己，发挥到自己咧最好嘅一面，然后咧就可以努力咁样向前冲啦。星期五嘅早上，唔知道咧今个礼拜有冇啲未完成嘅工作咧，系因为唔够信心咧？如果系嘅话咧，好好把握今日啦，希望你喺今个星期内可以达到自己嘅目标啊！当然啦，好多时处理问题，如果得你自己一个嘅话咧，可能系会紧张、会担心嘅。送首歌俾你打下气，希望你知道咧，除咗你之外，好多人支持你嘅。 定足岁月风飞，仍然 壮志骄阳，希望呢一个都可以成为你努力工作同埋努力向前嘅心态啦。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系我的被子。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好啦，打开呢一本神光百科咧，同大家睇下咧啲同秋天相关嘅动物。到底有咩动物同秋天系相关呢？其实咧，万物都系息息相关啊！嗱，咁啊讲下啦，嗱，因为秋天咧就系谷物丰收嘅季节啦，而且咧好多人无论系农夫啦，定还是系生物咧，都有一个心态就系、是，因为咧迟啲天气会冻噶啦嘛，咁梗系喺天气冻之前咧，有啲系要准备啦，好似雀仔咁样啦，佢哋咧就会喺秋天嘅时候咧就准备咗，除咗话筑好个巢咧之后过冬之外咧，亦都会咧觅食噶，嗱，希望可以将一啲咧保存到嘅食物，可能系谷物啦等等咧，就会储喺自己嘅巢嗰度。所以咧，秋天出没嘅雀仔咧，可能系比之前更加多，又或者咧，佢哋出没嘅次数咧系会更加频繁嘅。对于摄影法师友嚟讲咧，可能咧影雀仔咧并唔陌生啦。啊，咁但系到底秋天有啲乜嘢特别嘅雀仔咧，我哋会时时都见到咧？有一隻咧，佢个体型同埋颜色咧，同麻雀有少少相似嘅。不过如果你望真嘅话咧，就会发觉，原来佢咧喺个肚嘅羽毛啦，又或者系头顶嘅羽毛啊，甚至乎咧系眼睛后边少少嘅羽毛咧，颜色都系同麻雀唔一样嘅。好啦，讲一下斑纹鸟啊，斑纹鸟系乜嘢嚟嘅咧吓？啊，其实斑纹鸟咧有好多个名嘅，有啲人咧就叫佢做鱼鳞沉香算命鸟，有啲人咧就话佢系小纺织鸟。啊，其实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名啦。咁但系原来咧佢都系属于纹鸟类嘅一种，系咪即系算命嗰啲纹雀咧？啊，但系佢颜色咧又同我哋有时睇电视见到嗰啲咧，即系自己识得去算命嘅雀仔咧，好唔一样嘅。有时咧去雀鸟公园嘅时候咧，都会见到类似嘅纹雀嘅。咁但系咧，呢一种颜色啡色咧，有少少似麻雀类噶啦。咁啊，比较好似冇咁常见啦。好多时见到灰色啦、白色啦咁，啡色都有嘅。不过咧，就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度出现啦。话佢嘅体型咧都比较细只嘅，比麻雀细少少啦，体重咧大概系13克至14克之间啦，而身长咧即系由个头顶咧度到去尾巴咧，大概系11公分左右。佢哋嘅叫声系点嘅咧？都系吱吱声咁样叫嘅啫。咁而且咧全身咧都系啡色，尤其咧就系、是、以头部咧嘅褐色咧比较深色啲啦，而个嘴咧就系、是、黑色嘅。而胸前嘅嗰啲羽毛咧，就系、是、有啲鳞状嘅斑纹，所以就叫做斑纹鸟啦。嗱，呢类嘅雀仔咧，你唔好以为佢完全咧系冇模仿声音嘅能力。原来咧有啲嘅斑纹鸟咧都有模仿声音嘅能力嘅。当然啦，如果咧佢系生活喺可能好多人嘅地方咧，可能都会模仿一下啲人嘅一啲好简单嘅语音啦。当然唔系话讲嘢好似我咁啦，但系咧可能一啲简单嘅字，可能啊或者啊嗰啲咧，佢哋都会可以学到嘅。呢种斑纹鸟咧，主要都系食谷类为主嘅，咁所以咧，可能喺啲农田啊或者野外咧，见到佢哋嘅机会咧就比较大啲啦。嗱，佢哋嘅栖息地咧，通常都系喺亚热带或者系热带嘅地方，中意喺啲潮湿嘅地方啦，咁亦都中意啲热啲嘅地方嘅。 可能会鍾意停留喺一啲草原啊，又或者系灌溉地。咁如果香港嚟讲呢，就可能要喺啲嘅郊野公园啊，又或者系啲野外呢，会比较见到多啲啦。因为每一种雀仔呢，佢哋鍾意嘅筑巢位置啦，同埋鍾意嘅嗰个附近嘅环境呢，都唔一样嘅。斑纹鸟呢，就鍾意喺榕树或者相思树上面呢筑巢。佢哋会用草叶啦，去到编织成球状，咁去做一个嘅雀巢噶。嗱，你知啦，雀巢有好多种噶嘛，有啲雀仔咧就中意住喺啲树窿啦，有啲咧就中意咧系喺一个可能自己下低嘅时候咧，先搵啲草啊或者树枝嚟到堆一个巢。而有啲雀仔咧就真系中意捉一个咧系圆碌碌，好似一个波咁样，就喺中间咧有一个窿仔，俾佢哋自己咧入去栖息嘅。通常体积较小的雀仔都真的喜欢用一个球状的雀巢，因为保护性强一点嘛。不知道今个秋天会不会有机会去野外见到斑纹鸟了。不过如果你好似我林伟一样咁早起身嘅话咧，希望你早起咧都系真系有一啲成果，同埋有一啲嘅产出可以做到啦。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巴，我不够气跑，到时大道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 送上王燕的作品《慈禧的鸟儿有虫吃》。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要同大家咧讲下啲咧周末嘅好去处咯。到底今个周末去边度好呢？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咧，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咧，第一个见到的咧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的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咁嘅天氣咧，最啱咧就係放風啦。到底有啲乜嘢咧可以去做啦嚇？嗱，週末咧除咗話真係可以放風啦，去行一啲郊外行下之外咧，踩單車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選擇嚟噶。嗱，如果講到單車咧，其實有一條全新嘅單車徑咧就開放咗啦，連接住屯門至到馬鞍山60公里長。咁啊，經過邊度咧？元朗啦、上水、粉嶺、大埔、沙田。咁啊，講下你到底有啲乜嘢嘅單車徑啦。之前咧，通常咧，大家如果諗到踩單車咧，都係大圍去到大美篤呢啲路線啦。咁但係咧，新界單車徑嘅網絡咧，其實喺九月底，即係9月29日咧，就全面開放啦。連接住頭先講嘅一啲地方啦，嗱，屯門至到馬鞍山到底有幾長咧？原來全長咧係約60公里噶。而呢60公里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景色嘅。如果咧，即系都比较中意踩单车嘅朋友咧，可能平时咧都会有留意到单车径咧，即系如果最舒服嘅地方就系侧边可能会睇到啲河啦，睇到啲风景啦，起码会有一大片嘅天空咧系俾你望得到嘅。咁如果你踩呢条单车径咧，当然都系可以有呢一啲嘅地方睇到啦。但系咧仍然有好多其他特色嘅景点嘅。咁有啲乜嘢咧？例如系呢个嘅湿地啦，除咗湿地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譬如话大夫第黄文天长公园啦等等，其实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景色咧喺佢嘅附近咧会可以俾你睇得到嘅。咁而至于咧，当你一路踩嘅时候咧，仲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譬如小食亭啊，或者系啲措施洗手间啊等等咧，其实都系可以咧俾你一路咧就系去方便你一路踩单车，一路有啲补给站嘅。嗱，咁而家咧，如果你话屯门至到元朗同埋上水至马鞍山嘅路段咧，就正式开放咗俾公众使用噶啦，单车径咧主要都系屯门至到马鞍山主干道咧，同埋呢一个嘅荃湾至到屯门嘅主干线组成。全长咧，荃湾至到屯门路段咧系22公里，而荃湾清泉桥至到湾景花园路段咧就预计明年初先至会开放嘅。咁至于屯门至到马鞍山呢一个路段咧，全长就60公里。如果由屯门出发咧，经过元朗、上水、粉岭、大埔、沙田咧，最后就会到达马鞍山啦。如果真系咁踩咧，大概车程咧系需要6个钟头啊。咁所以如果咧你真系有心谂住由屯门要踩到马鞍山嘅话咧，你就要预计自己啲时间啦。而且呢个保守估计时间啫，如果你中间仲要停下欣赏个风景、打下卡、影下相咧，可能就有更多嘅时间需要啦。 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得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算带我放太阳风，蚂蚁说要放肆，迟亲于我膝下，我一起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大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6:35，这一刻的你不知道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神光第一线呢，会不会还在一张床那里挣扎着到底要不要起身呢？不过呢，早上起身呢，今早呢都算是相当之舒服的天气来的。室内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希望呢完美的一天就由这里开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嘅疫情持续啦，有好多人呢就都会有一种抗疫疲劳嘅心态。不过呢，记得千祈千祈唔好啊。我林慧咧自己就比较驚青啲嘅自己，真係去到边度咧都要戴住个口罩，连如果你真係要出去食饭咧，无可避免的话咧吓，其实尽量都唔好啦，我自己觉得。如果真係要出去食饭咧，咁都真係去到要食嗰一刻先至除低个口罩咯，同埋记住，其实係有限聚令喺度㗎吓。如果你发觉咧，真啲嗰啲人咧，可能如果一啲其他唔识嘅食客咧，同你坐得好近嘅时候咧，我谂你都可以主动举手同嗰个店铺讲，喂，其实会唔会有啲嘅措施咧，一系拉开少少，一系可唔可以加多块板价格咧啊？你知啦，即系而家呢一啲咁样嘅非常时期，都系要小心啲嘅。除了这些措施之外，更加要提醒你，因为昨日发生什么事呢？昨日食物环境卫生署就巡查了屯门区和中西区超过30间的餐饮处所。在屯门区的时候就发现有间食肆有两台的客人是违反了一台不可以多于四人的规定，所以一共是向19人发出了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是向食肆的负责人展开了檢控的程序的。另外咧，喺金鐘嘅一個大型商場裏邊咧，亦都有6间嘅餐飲處所咧係被檢控噶，主要咧都係涉及餐菜之間嘅距離咧未符合有關嘅規定啦，食客咧未有喺飲食以外嘅時間佩戴口罩，同埋處所內咧每台咧人數都係超出有關規定。哎呀，到底大家是不是不记得了呢？现在那个的规定是怎样呢？所以再次提醒下大家了，其实呢食环署都有的，再三提醒相关的处所的经营者和从业员呢，必须要严格地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就是说呢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章呢是第 599F 章。原来这个规定呢就是说了，如果这个的食肆啦和市民在光顾嘅时候咧，必须系要遵守防疫规例，同埋咧指示咧当中有关人群聚集嘅规定。记住啦吓，唔可以多过四人一台，而且咧嗰啲嘅台与台之间咧系要有一定嘅距离噶。如果你发觉，喂，我都唔系好知道，其实一张台同另外一张台之间应该有几阔嘅距离，咁你起码自己觉得，喂，原来隔篱嗰啲点解坐咁近嘅？咁你可能要出一出声啦。这个报道就说，屯门区内有一间的餐饮处所的 VIP 房里面有两台的客人是违反了一台不可以多于四人的规定。原来即大家可能真的不太记得，现在还是限住四人一台的。剛才讲的那个规例到底有什么罚则呢？他说如果真的干犯了这个规例，其实是属于干犯刑事罪行的，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至於頭先講咗嗰個就係話個餐廳有啲咩嘅罰款啦，同埋持牌人有咩罰款啦。咁如果話人群聚集係違反咗呢個規定嘅人咧，咁又點咧？即係嗰啲食客啊，佢哋咧都係要被定額罰款2000元嘅嚇。食环署的发言人就说了，会继续加强巡查全港所有的食物业处所，并且会和警方一起采取联合的行动，确保有关处所的经营者、从业员和市民都是严格地遵守有关的规例要求，并且就会对违法者采取法律的行动，希望可以减低传播的风险。食环署发言人咧，亦都系呼吁啦，食物负责人同埋呢一啲嘅从业员咧，都要同心协力咁样咧，持之以恒，遵守同埋预防呢一啲嘅相关规例。咁啊，当然啦，要好小心咁样跟住个规例嘅要求咧，去到譬如安排啲台与台之间嘅距离啦、人数啦，会唔会即系太多人呢？又或者要提醒一些食客，喂，你的食物未到，可不可以不要除口罩住啊？记住一定要有食物的时候才除口罩，其他时间必须都是佩戴口罩的。 想约他，私信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 蓝的诱惑你等他， 一堆废话愿意服吗？ 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不必怕， 单踢隔着我跟他， 封锁了吗？就放下14天。大概足以证实情伤你会治理， 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 谁知你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 追过恨过期待有他，心似慰问我， 但你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 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理先，你应花更易过。你曾犯错， 隔离有我，阻止你搞清楚。 唔可以有咁多人一齐食饭，咁听住合唱歌先啦。 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不必怕， 单踢隔住我跟他， 封锁了吗？就放下14天，大概足以证实情伤你会治理。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亲自追是我，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想你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离线更有化学效果，你曾犯错隔离拥抱初心清楚，懒理我被贱底， 管他残忍到下世， 会复制无情被废，退掉追踪，我苦不放低。 明知我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 难忘爱痛着蹉跎，谁想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你先计有他关效果，为何犯错隔离有我，该怎地搞清楚？ 想约他，私信他， 便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

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好熟悉的旋律，而且相当之有记忆的声音。这个 melody 不断咁样，无论系由张艾嘉把口唱出嚟啦，定还是系用乐器去弹翻出嚟，都应该好入脑噶。为你送上张艾嘉嘅《爱的代价》。 两个

系应该系1617咁上下啦。好，喂，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你而家听紧系2020年10月9日啦。 系啦，呢个 晨光第一线，系呢个版本咧就到今天咧都系有今日有三个主持为你服务下，除咗有我彭仔啦，有阿 Barbie 啦，仲会有阿 O。吓亲大家添啊！好啦，喂，今朝咧真系几好天气、啊，芭比 好成点啊？ 好成咧！我喺呢一个嘅一起身之际咧，就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咧，再望一望啊窗外边咧嗰个嘅环境咧，系啱啱好咧，真系有一嚿咸蛋黄咧喺东面咧，就喺嗰啲高楼大厦嘅角落嗰位咧，就啱啱咁样升上嚟， 哇！ 升到正一正，真系一个咸蛋黄，真系橙色。 系咯，你讲到咸蛋黄， 系啊， 橙 色 嘅。 咁同埋咧，佢系会照埋入屋咧，令到你间屋咧都变咗橙色。 哇！真系一个难得嘅景象。 系啊，咁啊，同埋又冇乜云咧，真系秋天算唔算系早咗嚟咧？因为八月啊，不过唔系。昨天我哋先讲寒露嘅， 系啊， 系嘛，咁啊应该系开始系凉噶啦。 我觉得明显今朝早真系凉咗嘅。 其实寻日咧，唔知点解有个咁样嘅闲情咧，就是、当同我哋喺港台呢一个嘅广播大厦开完会之后咧，我哋有啲会议室喺户外噶嘛，喺户外，即系要行出去出边啦。大家开完会之后咧，行出嚟呢个户外嘅地方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咧系有一阵咧好浓嘅秋意咯。大家都突然间停咗脚步。好似唔捨得走咁， 系谂住感受一下，因为咧，尤其是你讲嗰个会议室咧，你又望住啲树啦， 系啊，虽然冇乜叶，都好秃下啦。 但你都会听到嗰啲树咧摇曳嘅声音，都沙沙声咁样噶嘛。 真系希望咧，大家今朝早上咧，如果都有感受呢一片嘅秋意嘅话，都好好享受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我哋今朝早咧，同我哋一齐啊主持呢个交通天文台嘅咧，就有阿 Sammy 坐镇。 大家好，早晨啊！ 早啊，你又着呢件啊女子监狱衫喎。 格仔嬲啫嘛， 咩系嬲啊？ 呢、這个唔算嬲嘛， 咪咯，恤衫嚟啫嘛，我就着咗外套啦， 咁咪型咯，咁咪型咯， 唔通我唔系啊？ 咁好啦，你赢啦！ 哎呀，你赢真系小心讲嘢啊！ 我同大家讲封路先啊，喺九龙咧，秀旺坪道有道路工程啊，去顺利村方向咧，近住晓光街就部分慢线封闭嘅。喺港岛嗰度咧，半山坡路道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宝德台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都多车啦，咁啊，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电话机。机楼狮隧出九龙啦，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有车龙啦，排到小沥源嘅。咁啊，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泥塞噶啦，龙尾啊去到果栏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都繁忙啊，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 喂，而家多咗讲呢个康湖居嗰边嘅巴士站。 其实唔系噶，以前咧 比较少讲啲好似。 以前疫症之前。如果翻学嗰啲时间 都一样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留意住下各区咧，啲朋友都已经起晒身，都出晒门口噶 啦。同埋咧，我想讲话咧，你哋净系觉得凉就，我已经觉得冻啦， 咁严重 打仔啊！ 你系咪唔够瞓啊？ 唔系咧，我觉得咧应该系阿 Sammy 呢一位嘅女孩子本身嘅体质问题。你唔见阿 Barbie， 你唔记得咧？夏天嘅时候咧，佢有阵时都会嬲。 系啊， 咁啊黑衣毡咁样嘛。 你唔好乱讲啊 ，Didi 送俾我噶，佢就系见我翻工太过冻，跟住佢话 系咪 Didi 唔要噶，皮皮你又执啊？ 佢唔系啦，佢话你成日都咁冻，我送俾你啊！ 你真系好似人哋嗰啲冷冻个痰， 真再加埋呢度冷气大啲啊， 系咯，咁咪你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啦，知道吗？ 仲有小白啊，快啲翻嚟啊！ 系佢会噶啦， 你恶啲讲一次啊！ 翻嚟啊！ 快啲身體健康啊！ 健康最緊要健康啊！ 係咯，呢兩日冇你串我，我唔自在啦。 串連佢啲乜嘢啊？ 佢串我啊！佢成日都窒我，佢嗰陣又話我過牙妹哔哩吧啦。 係窒你好啦，唔好用嗰個字啦，比較粗俗嚇，女孩子唔應該咁講嘅。係 啦係啦，啱啊，唔好窒我 啦。好啦，唔該曬 Sammy。咁我哋阿 O 咧就喺啊户外啦，享受緊啲秋風秋意啦，係咪啊？ 係咪好爽啊？ 阿 O。 秋风送爽啊！早晨，彭爷，早晨，芭比，早晨， 早晨 ，Happy Friday 啊！天气好好，今日啊，系啊，咁讲紧嘅好咧，分三个情况啦。第一啦，蓝天白云啦；第二啦，秋风送爽啦；第三咧，你见到行人咧都非常精神嘅，可能咧就迎接即系听日六日都系放下假啊，大佬啊！ 而家放假咧都系再冷静啲啊，大家唔好就快入住啊！系咪？大家又话第四波又嚟啊？ 系啊，啲 确诊 又再出翻嚟啊！吓咁样 反弹反弹啊！ 系今日大家要精神啲啊，抖抖一啲啊，咁睇到咧，翻學嘅同學仔咧都開始添衣咯，好似你哋頭先咁樣講啦，可能咧，朝頭早天氣咧都相對凍少少咁樣啦，或者涼少少啦。其實應該用個凍字嘅， 涼啦，清涼啦， 係咯，係啦，依家用咗個凍字咧， 遲啲唔知講咩落雪啊，唔通真 係啊？咁又未至於啊， 係咯， 十一二度嘅時候咧， 點算？ 到時都唔知用咩辦好啦。 咁啊，今日如果係涼意嘅話，咁阿 O 有冇著翻條短褲定係著長褲啊？ 我都系着短褲啊，因為 係啦，動極有限啦，真 係。係啊，唔係我想今日前咗節目可以做下運動啊，因為所以着咗一條短褲，因為成個禮拜都冇乜點觸到啦，咁樣咁今日咧就啲時間多啲啲咁啊，可以完成節目之後咧跑個圈又好，舉下嘢又好咯。因為咧我驚真係有第四波疫情咧，咁第時又再刪翻嗰個健身室咧。 咁、你应该好做定一啲系自己可以唔使依赖个健身中心而去做嘅运动喎、 啊。有啊，有半年都冇依赖到佢啦，我啲会籍嗰啲钱都俾咗啦，有半年都冇享用过。 嗰啲系身外物啫，嗰啲身外物。 我都好痛啊，心如刀割噶。 今年真系、啊，男士咧就可能有半年嘅健身 package 啊，女士就可能有半年嘅美容啊。身同感受， 即系男士嘅肌肉咧就哚啖。女士的美容呢就走样 是啦 真是麻烦了这样快点走啦疫情哎呀 好啦咁不要咁劳气住啦欧下跟你傾到呢度先因为呢详尽嘅天气预测呢交俾阿芭比同我讲下啦 今日呢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呢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咁下周初呢至中期呢都係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嘅二时室外录得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71% 啊！哇，24度会去到今日最高系30度啊！ 系啊，慢慢升上去。 咁都升得几劲喎，争成6度咁多。 可能中午之前咧，我谂就开始晒啲啦，慢慢。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啊。 嗱 ，Kate， 我都记得咧，你都中意户外活动噶。而至于而家香港人咧，都几中意去一啲离岛嘅地方咧，嗰度度假日啦吓、啊，叫做咧好似感觉上冇咁逼，咁结果可能系更加逼啦吓、啊。大屿山会唔会都系一个好嘅消闲地点咧？ 大屿山呢而家就梗係都仲係一个好好嘅消闲地点啦尤其开始秋高气爽啦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大家即係身为香港都应该听过呢香港政府就諗住推出一个明日大屿嘅计划啦。咁呢个计划其实就係讲緊喺大屿山东面啊填呢个1000公顷嘅陆地。哇如果真係咁唔好彩俾佢上马嘅话到时呢个咁大型嘅填海工程对香港嘅海洋啊梗係有个不可逆转嘅破坏啦。填海做緊嘅时候大家知道咁近即係咁近嘅地方定沙尘滚滚啦咁空气污染都一定会係一个问题啦咁多运沙啊或者啲货轮出出入入。咁但係呢而家呢件事呢未正式上马嘅咁民间好多呢其实都非常之反对呢一个填海计划。咁除咗好似我头先所讲佢对我哋嘅海洋环境啦对我哋下一代成个香港嘅环境都会带来一个不可逆转嘅影响之余呢其实我哋都发现啦原来佢对我哋香港人嘅荷包呢都会有一个不可逆转嘅影响喎。 点解呢 做乜事呢 係啦，我哋綠色和平咧早前就聯同中大經濟系前副教授啦，阿關卓照啦，咁就發布咗個明日大嶼對香港財政影響嘅分析報告。咁咧我哋就發現咧，嗱我哋其實而家香港嘅公共財政咧，都真係面臨住一個疫情持續啦，人口老化同埋呢個全球經濟衰退咧，好多重嘅危機啊。咁如果咧喺呢個前提底下，香港政府再強推呢一個耗資至少6240億元嘅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咧，我哋計到條數，原來11年咧就會耗盡我哋而家香港嘅財政儲備。咁哇，即係大家疫情下，好多人都可能失業啦，啲中小企倒閉啦，大家都講緊喂咁嚴峻嘅情況，其實係咪應該將呢啲錢去幫一啲市民，或者係真係維持翻我哋香港嘅一啲公共服務做得更好？而唔係去將即係賭錢落海做呢個明日大嶼填海嘅工程咧，咁樣係啦。咁我哋即係個報告都講下啦。我哋嘅報告咧，其實咧就係根據翻以前咧香港政府2014年咧佢哋發布咗一個長遠財政工作小組報告咧，佢哋所用嘅模型咧嚟計算嘅，即係一啲官方都用過嘅方法嚟到去劃分一啲支出啊、收入情景。咁我哋直程咧都估算咗咧，政府由而家啦，即系而家2019至2020年度啦，去到2041至2042年度嘅財政收支。咁咧，我哋呢啲全部結果睇到咧，香港咧有一個叫結構性財赤嘅問題，即系咩咧？結構性財赤即系持續地收入係低過開支，即入不敷支。咁所以我哋雖然話而家啊，即係財政儲備其實剩翻8000億啦，冇咗1/3啦。咁再係咁樣咁大洗法咧，仲要做埋明日大嶼咧，咁我哋嘅入不敷支嘅情況會跌入我哋嘅財政儲備啦。咁所以喺11年內咧，其實我哋財政儲備就會歸零啦。到時係唔淨止話，如果填海嘅話，可能填咗一半啦個人工島。另外我哋就係冇錢咧去維持我哋嘅公共開支。 係， 我呢件事其實好大劑㗎。咁點樣做啊？咁政府咪可能要借錢啦，要舉債啦。咁我哋其中一個情景咧，我哋發現咧，如果真係要繼續咁樣借落去咧，我哋去到2041至42年度咧，我哋政府嘅債務咧係可以多過14萬億。 好大 驚。對於即係香港而家其實優勢，大家明白係跌緊嘅，喺一個貿易摩擦嘅邊緣入邊。咁咧，如果我哋再係咁樣唔好好妥善理財，去做翻好香港嗰個規劃咧，其實我哋未來嘅經濟咧，唔係話疫情過咗就冇事咯，係有好多嘅情況係會令我哋持續影響。咁所以嚟緊咧，嗱立法會啊，即係都咁啱，即係下個星期就復會噶啦。咁明日大嶼咧，亦都好有可能咧，佢呢個相關嘅撥款申請咧，會放翻上財委會嘅。咁我哋咧，即係繼續就即係我哋綠色和平就繼續係希望政府撤回呢一個明日大嶼計劃啦。咁我哋咧，即係頭先講話我哋原來咧，啱啱嗰個長假期咧，我哋就同幾位有心嘅人士咧，就趁住呢個大嶼山即係都幾好天氣嘅時候咧，我哋就同幾位義務嘅飛行員，話長傘嘅機師，咁就一齊咧，佢哋都好有心，有一隻我哋做咗一隻咧，貼住堅守大嶼4個字嘅滑翔傘，我哋咧就由8公坳大嶼山8公坳嗰一邊咧就起飛，飛落去我哋下長沙嘅泳灘。咁沿途咧，我哋即係喺天空度翱翔啦。咁就機師同我哋講，佢哋都見到大嶼山腳底嘅景色其實好靚啦，秋高氣爽，當日藍天白雲咁樣一望見到個海。咁大家都覺得，其實如果真係要填咗個海嘅話咧，係一件好可惜嘅事。咁佢哋都希望粵語香港人，佢哋話長山其實一啲都唔易㗎，8公坳其實你要行上山啦。香港即係大嶼山嘅山其實係第二高，都900米咁。係 都難㗎， 咁佢哋孭住話長山咧係成15kg 嘅嘢一路踩住條樓梯上山上山上山，然之後到最尾又要去到山頂，又睇住佢嘅風向，哇！風嚟啦，咁你就好似跑落個斜路度係懸崖咁樣跳落去咁樣。咁當然佢哋咧全部都係久經訓練嘅，佢哋學咗好耐，同埋飛咗好多次，咁樣跳落去，跳落去哦，原來佢係飛翻上去嘅。咁佢都希望即係同香港人講。唔易噶玩下長山，咁但係因為佢哋都好鍾意呢個運動，正如我哋大家堅守大嶼要保護我哋嘅環境，其實都唔易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都好鍾意呢一片土地，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堅守呢一個大嶼，咁希望政府呢停止呢一個大嶼山呢一個嘅明日大嶼填海工程啦。

原本佢嘅唱片咧就系年头出版嘅，但系由于疫情关系啦，吞到十月份啦。由于吞迟咗关系啦，所以咧都加咗啲新歌喺度，希望咧唱片唔好咁 outdated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 ，Sam Smith Diamond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 ，Barbie 好快我哋要听七点半嘅新闻。 冇错啊，彭仔，咁我哋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啦。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第二场电视辩论能不能够举行成为疑问。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为了保护参与辩论人士的健康和安全，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在今个月15号以视像形式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扬言不会参加，批评虚拟形式会被主持人打断他的讲话，目的是保护他的对手。特朗普说自己已经不具传染性，可以马上投入竞选活动，反建议在今个月22号举行面对面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同意进行视像辩论，批评特朗普明显是不想面对选民针对他防疫和经济缺失的提问。若果要改在22号举行，拜登一方亦都没问题，目的是要令到特朗普无法回避被问责。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在过去一日录得338,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最大增幅来自印度、美国和巴西。疫情在欧洲亦都有反弹的趋势。英国单日新增17,540宗确诊个案，数字比前一日多3,000多宗。另外有77宗死亡个案。意大利新增4,458宗确诊个案，是当地四月中以来首次录得单日新增超过4,000宗确诊。葡萄牙过去一日新增1,728宗确诊，亦都是四月以来首次单日新增过1,000宗个案。当地政府警告民众要为抗疫做好准备。翻嚟本港，教育局向全港学校的校长和校监发信，表示本港疫情近日出现反弹趋势，加上流感季节将至，要求学校继续严谨遵守防疫措施。局方表示，学校需要继续维持半天上课，面授课堂以外的半日减少在校内安排学习或者其他活动，包括补课。若果必须安排相关活动，学校需要安排学生在校园内用膳，并且是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以及督促学生在放学之后尽快回家，以减低染病的风险。学校现阶段不应该举办陆运会和水运会等的大型活动。国际友谊赛英格兰三球正胜威尔士，三名入球的球员都取得他们首个国际赛的入球。领队修夫基今场起用多名的副选球员，效力爱华顿近期状态大勇的卡维特利云26分钟的头槌为三狮兵团先开纪录。高亚迪的射门以及丹尼艾格斯的倒挂为英格兰锁定3-0的胜局。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丝。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今朝 spot 到你啊 ，Bobby 早晨啦、 啊，早晨啊，哦， 早晨啊，喂，不如今日先讲下网球方面嘅情况先啦、 啊，好啊， 咁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咁啊，已经啊斗到去啊四强啦吓，咁、啊、当然啦、啊，今年啊新闻多多嘅一哥做高域啦，咁啊之前咧就讲话自己身体咧多处不适之下咧，先失一盘、啊，咁啊，但系咧仍然。咬緊牙關咁啊，連贏三盤啊，後上咧以3-1淘汰對手嚇、啊，個人第十次咧打入法網嘅四強啦。今次咧就會啊對到呢個希臘嘅球手咧薛斯帕斯咧就一齊爭入決賽咁樣啦。咁啊，但係同拿度咧上演呢個夢幻終極一戰咧又近一步，因為另一邊嘅四強賽事拿度就會對咧呢個舒華斯文嘅就阿根廷嘅球手啦。应该拿到晋级啊，冇乜难度。不过就系惊天气太冻啦，因为好似闻说法国嗰度都天气啊，都系比较得大概10度度啦，咁所以就有机会冻亲呢个拿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祖高域咧就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事件啦，咁啊亦都睇到祖高域咧就有受伤嘅，咁啊喺个膊头嗰啲位粘咗胶布啦。不过咧阿 fans 又唔系好多好中意，话佢咧即系炸伤赢波。咁样啊，咁人哋有受伤就受伤噶啦，冇得话炸嘅咁样，系咪先？咁啊，连对手咧赛后啊都暗讽祖高域咧有拖延比赛之嫌，佢系咁样讲噶。我唔觉得奇怪咯，即系佢受伤叫停暂停咗场比赛，当时咧佢系输紧噶，我打得好好噶，佢成日都系咁样噶，即系喺比赛嘅时候遇到困难咧或者落后咧，佢就会叫医护出嚟帮手啊，暂停比赛，等佢可以重。整旗鼓啊，跟住咧就将我自己或者对手嗰度火咧冚熄咗，跟住佢就再打翻上嚟啊！ 這個、策略嚟喎，真系 系啦，呢啲都系啲策略嚟噶。其实咧喺足球嘅世界，以至 NBA 嘅世界咧，就成日都会发生嘅、 嗯。 即系譬如足球嘅赛事啦，咁譬如我嗰队球队赢紧芭比嗰队球队啦，2-1啦，仲有2分鐘就完场啦。嗯咁我梗系叫守门员咧， 停停先咁， 好慢咁样将个波攞出嚟，跟住啊又揿下自己嘅身体，哎好痛啊只脚咁样，跟住先慢慢丝丝然咁，跟住又拖延时间。 其实心理战术都 work 啊，我觉得 系啦，将个皮球慢慢咁样开出嚟啦。咁当然球证啊，名察秋豪嘅呢、這个球证咧就会啊就会俾张黄牌，但系啊讲真啊，赢波仲要个食牌啦，咁啊食牌有乜所谓啊咁样。咁当地嘅球迷亦都会嘘佢。但系唔紧要嘅，好多嘅球员啊或者教练咧，都系谂紧一样嘢，就系咧佢哋眼睛入边咧只有赢波呢两个字嘅啫，咁样咁 NBA 直情系。可以有啲再蛊惑啲嘅招数啦，譬如之前神奇小子杰特咧就因为想令到个赛事咧延迟少少啊，跟住饮紧一杯水啦，跟住咧就用一个唇语咧就系同自己嘅队友或者球职员讲 hit me。即系点咧？就系、是、阿林慧突然间撞一撞阿欧手入边嗰只杯， 跟住你就倒泻水啦、 哎！倒泻水，咁你一定要抹翻笪地噶嘛？咁、当抹翻笪地嘅时候咧，就可以叫做购买时间啊，即系 buy time 啦。咁就令到佢可以同其他嘅球员咧快讲几句偈咁样。因为当时我冇记错个画面，好似暂停已经用晒啦，咁样就用咗呢个比较巧妙嘅招数去做一个延迟啦，或者迟缓啲嘅一个战术部署咁样啊吓。当然啦，即系 求證的眼光都是雪亮的，之後看回呢都是有判罰回阿傑特的。不過即對於這些小聰明呢，其實呢不同的球賽呢都會應用得到的。嗱，講開籃球的轉個角度講下，聽日呢焦點所在啊，朝頭早九點鐘呢就喺呢個免費電視台有得睇啦，呢個 NBA 總決賽呢Game 5啊，第五場的比賽啦。嗱，呢一場比賽呢關鍵在於乜嘢呢，就係湖人隊只要再贏一場呢就可以捧走呢相隔十年冇攞過嘅呢個 NBA 嘅總冠軍啊。所以呢個湖人隊啦將會呢喺第五場比賽呢改穿呢個黑曼巴嘅戰衣嘅，咁意味呢就係向已故嘅球星高比拜仁致敬啦。事實呢 NBA 歷史上面呢總決賽呢以3-1呢領先嘅球隊呢35次當中有34次呢都可以成功封王嘅，即係坐定粒六可以贏得到波啦。咁即係可以咁去講啦。換句話說咧，湖人隊咧奪冠嘅機率咧已經係達到97% 啦。咁樣咁啊，熱火嘅第一場賽事咧就痛失咗自己嘅控衞阿基斯啦。咁啊，傷勢咧就喺呢個叫做足底筋膜撕裂咁樣。呢一位咧34歲嘅斯洛文尼亞嘅球員咧喺 Game 4咧有機會出場嘅，不過啊，究竟呢個受傷嘅報告啊，容唔容許咧呢個達基斯咧可以出場咧？咁啊，呢個都係要球職員或者教練咧臨場嘅時候咧先可以決定嘅一件事件嚟嘅。咁啊，聽日應該大家可以啊睇 NBA 啊最健康嘅，唔使捱夜嘅。可以朝头早九点钟咧， 早起身就得啦。 系啦，即系啲外国朋友仔都系咁啊，饮住 milkshake 睇 NBA 咁样，即系呢个系香港啫。你逆翻转喺翻奥兰多，应该都系夜晚时刻嚟，时刻嚟嘅，应该俾佢哋可以即系叫做隔离之余，又可以狂欢下睇下波啦。咁啊，真系嘅，即系疫情之间，你话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啊？唔系噶啦，即系球迷想入去球场入边睇波又唔得，只能够透过电视屏幕或者透过自己嘅平板嗰度咧一齊睇波，跟住佢再將你睇波嘅動態咧就再投影翻喺個球場入邊，咁啊變咗好多唔同虛擬球迷咁樣咯。咁啊希望呢個話就話新常態啦，但係啊希望下季 NBA 就唔好再發生啦。依家研究緊咧下季嘅 NBA 開羅咧，原先話11月度會有機會開啦，咁但係咧鑑於美國方面疫情都繼續反覆啊咁樣，所以研究緊咧要等到咧。2021年啊，2月14日到先可以有機會再開下一季嘅 NBA 咯。數數手指，即係仲有4个月嘅時間咧，大家係冇波睇嘅，即係籃球迷。咁所以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嚟噶。既然咧，即係你會 feel 到啊，嚟緊嗰4个月冇波睇，聽朝9点钟諗都唔諗，梗係打開 起身啊， 打開電視機點都睇睇個波去啦，係咪先？希望今日咧，大家都過得开开心心啦，咁啊，听日都过得开开心心，后日都过得开开心心，咁就好啦。 好啊，那声音已搬出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开展新气象，耶！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deal.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过去嗰两招咧，我嘅原动力就满满啦。今朝咧就暂时都欠奉啊，系得叮叮咁多啦。正话嗰、那个啊呢一、這个嘅声带之中先有，听到少少，希望够力撑到去十点啦吓。 得嘅，得嘅。 好，咁啊，继续喺啊二台嘅直播室呢一度咧，晨光第一线咧有芭比林慧同埋有我彭仔程振鹏响雪，咁啊同各位听众朋友咧就话去到呢一个嘅英国方面啊，今朝早记唔记得咧？早两日系咪早两日咧？定系应该唔止啊，可能系星期二啊。我记得阿芭比都喺度嘅时候咧，我哋喺呢个国际新视野咪有讲过咧，哇，有南瓜咧，成个细路咁大 啊， 成千磅嘅， 星期一啊， 系啊，成千磅嘅，好啦。原来咧呢一啲咁样嘅农作物嘅大比拼咧，真系唔止南瓜嘅。 仲有乜嘢咧？ 原来咧喺呢个英国方面咧，佢哋有个叫英国嘅国家蔬菜协会。 嗯， 咁呢个蔬菜协会咧，就基本上咧每年咧都会咧举办呢一个叫巨型蔬菜比赛嘅， 即系斗大， 系啦斗大。咁其实咧就是、鼓励下啲农民啦，一年以嚟咧系咪好悉心咁样去栽种啦，佢哋嘅农作物啦，嚟到去比拼下啦，兼且就可以又宣传下，互相鼓励啊咁啦。好啦，咁但系今年咧，由于咧周围都系疫情啦，英国咧都唔少嘢啊，系咪？咁所以咧令到呢个比赛咧都要被逼咧系改变个方法啦，就变成为网上就。变咗做网上巨蔬比赛，巨型蔬菜比赛。咁同时咧，啲农夫咧一样可以展示佢哋咧一年嚟嘅心血成果。咁讲好啦。咁喺上个礼拜尾咧，咁呢一个嘅网上比赛咧就见到啦。其中咧有一个咧，哇！得奖作品咧系一个巨型椰菜，巨型嘅椰菜，椰菜即系一反一反开搣开嗰种咧吓。巨型椰菜大到点样咧？冇我哋早几日讲嗰个南瓜咁夸张， 成个细路咁大， 系咪？但系咧，佢系重达 22公斤嘅呢个椰菜，即系差唔多接近50磅啦。 系， 哇，咁其实都唔轻， 系啊，都唔轻啊， 都唔轻啊！呢、這个椰菜如果抌都抌得死人啊，真系咁。即系如果攞嚟掟人嘅话，咁啊唔好啦，系攞嚟食嘅啫。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比赛当中咧，啲农夫咧都表示咧，其实系开心嘅、 嗯， 因为咧佢哋话除咗咧可以将自己嗰啲嘅心血成果咧展示俾大家知道之外咧，咁啊佢哋亦都相信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有呢一啲咁嘅巨型蔬菜展览或者系比赛咧，系、 嗯、 确系咧会令到民众咧。加埋啲農民咧，都可以喺逆境之中咧，保持一個咧係正向嘅心情啊， 嗯、 即係有翻啲正能量，即係唔好下下都死氣沉沉咁樣嚇。咁所以咧大家都係開心嘅，有呢、這、一個雖然變咗做網上嚇，咁、 嗯、 好啦，啊咁多巨梳放曬喺度，又展覽完啦，又比賽完啦，咁點咧？ 會唔會翻嚟食嘅咧？ 係啦，於是咧就建議咧，比賽過後咧，應該要將呢啲咧巨型嘅蔬菜咧就捐俾類似係食物銀行呢啲嘅機構嚟到去濟貧啊！即係等大家咧就可以有得食，就唔好嘥咗呢一啲嘅食材啦。話、曬都嚇、啊，農夫一擔心機噶嘛，自己又食唔曬，係咪？好啦，咁啊呢一個都係幾好嘅一件事嚟嘅喺英國方面。咁至於喺法國方面咧，亦都有一件咧，大家係夢寐以求嘅事。 夢寐以求？ 夢寐以求咧就係講嗰個嘅結果嘅。嗰、那個嘅事情本身嘅背景咧，你未必係想做呢樣嘢，因為係同露宿者有關嘅。我諗你唔會想自己做露宿者。是 我要做咗露宿者先经历到以下落嚟嘅呢件事， 又唔系、哦，系咁巧，幸运之神或者命运咧就眷顾到咧有4位喺法国嘅露宿者。所谓何事呢就咁讲嘅，就话咧原来喺法国咧就最近啊，有一个男人，佢咧就用咗1元歐元，即系大约9.幾啊，系咪？而家差唔多9蚊咁樣啦，咁買咗一張咧當地嘅彩票嘅，咁、當其時佢咧買咗之後喺個咖啡店度買咗之後咧，咁佢行出個店外邊咧，就門外邊咧就咁啱咧有4個露宿者，嗰4個露宿者咧，個年紀咧唔係好老嘅咋，佢約莫咧都係30多歲嘅咋，嗰4個露宿者，咁咧唔知點解。冇解釋過，那個男人咧就將呢一張1元歐元嘅彩票咧，就隨手就俾咗呢4個露宿者啦， oh. 就俾咗佢哋。嚇，咁通常咧呢啲賣得新聞嘅，梗係中咗獎啦，佢哋。結果真係佢哋好幸運地呢張彩票咧中咗獎，中咗幾多錢呢？50,000歐元，即係大約咧45萬港紙，45萬，哇！即係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係咪？好啦，咁呢4名嘅露宿者咁點咧？嗱，其實故事咧可以好多情節發生啦，佢哋可以因財失意啦。甚至乎可能变成一宗嘅血案啦、谋杀案啦，系嘛？点样去大家咧？以虞我诈咁样去攞呢沓钱啊？ 喺啲电影最中意用呢条段啊！ 亦都可以咧变成一个咧就系皆大欢喜嘅故事嘅。 系啊， 可以佢4個人就凭住呢45萬港紙，即系呢50,000歐元就唔知创咗业，跟住咧就飞升国际发咗达， 系啊， 过住好幸福生活 都 得噶，系嘛？啊，咁又或者咧，佢哋各自各精彩又得，又或者有啲精彩，有啲啊老到又可以，咁呢啲就后话啦。咁而家只系知道咧，最终咧佢哋都算系有啲良心啊，大家 啊系点 评分咯？ 哦， 就将呢、這个50,000歐元咧。就平分，大家4個露宿者平分，每人大約咧獲得12,500歐元，即係約莫咧11萬幾港紙，都好啊，係嘛？ 都好好啊，其實係 一個露宿者，即係身無一文噶嘛，本應就嚇。咁啊，究竟佢哋之後嘅故事會係點咧？可唔可以追蹤到咧？可能有啲難度，因為話咧得獎之後咧。佢哋4個分完錢咧，就離開咗個城市啦。即係你唔知道之後佢會係點咯。 咁就唔知啦。 親愛的，親愛的，跟我不顧後果的親友。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救谁，爱亦像老鼠做邻居。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都比较挤塞噶。去沙田方向龙尾喺亚街路街，去尖沙咀车龙咧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另外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光板田村。咁另外亚公角街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喺锦泰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佢嘅健康同我哋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佢同我哋嘅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全方位关心环境，全方位学习环保，点样由我哋自身开始。 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八点零九分啊！今朝虽然我话未听到林忆莲嘅歌啫，唔使下下都播呢个， 梗系啦，整翻出嚟先啦。 哇，真系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继续收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除咗有我彭仔，仲有阿芭比、林慧同埋阿欧嘅。 早晨，朋友。 系啦，喂，今天咧就系呢一个嘅2020年啊，10月9日星期五啊，农历方面咧。今日咧就嚟到呢一个嘅八月几多啊？今日系八月23啦吓。今日八月23咧，睇下有冇啲乜嘢系值得大家留意注意啊？唔系23啊，今日 八月几多号啊？ 今日唔系23咩？但系日历都系写23喎。 系我老眼昏花， 系定唔系？ 哈！ 最后答案 太离谱啊！ 唔系喎， 系啊，啱啊， 日历都系写23， 100万嘅问题， 23啊， 你答啱咗啦，程振鹏，恭喜你！ 农历8月23，今日咧就适宜做祭祀啦。 哦、 咦啊，要顾下啲个人护理、啊，包括咧适宜沐浴、理发、整手足甲。 哇， 唔怪之我哋近啲水， 系啊，喺出边 夹啦， 系啊，真系啊， 原来今日适宜整你手夹、啊， 原来系咁样。 不过佢系冇剪脚夹，佢系剪手夹啫。 核突得滞啊，佢剪脚夹。 咁呢啲自己匿埋做啦吓。 系啦系啦。 今日咧仲适宜啊，仲有好多嘢适宜嘅，仲有系祭祀，头先讲咗啊，破土系。 扫射，扫射即系扫下你屋企，打扫屋企啊！ 攞把扫把扫下啦。 好啦，忌咩咧？今日哦，忌嫁娶啊，同埋忌会亲友。系呢期咧，担心嘅疫情反弹，大家咧暂时都系电话啊、视像啊咁样去问候亲友好啦吓。同埋亦都系忌呢个安葬同埋开光。咁講嘅，誒好特別喎、哦！今日話忌針灸喎， 哦針灸 咁指 咁指細 係 咯， 啊不過如果真係有咁嘅需要，都自己要考慮一下啦，係咪？冇理由你話忌咁，我又真係有咁嘅需要喎，咁啊自己要考慮啦，啊好，咁啊呢個就係通勝方面嘅資訊啦。咁啊至於天文台嘅資訊咧，今日整體嘅天氣預測會係點樣咧？邊個嚟？系咪芭比 嚟？ 系啊，今日咧就系天晴干燥啊，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下周初至中期咧，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系72%，听落就几舒服啦，应该 系 系啊。咁啊，但系咧，如果佢慢慢升数去30度，就真系唔舒服啦。 系咯， 啊，依然系诶干燥都感受到啊，吓啲皮肤都啊。呢輪咧，大家啲潤膚嘅嘢咧，要唔好懶啊！啊，如果唔係咧，就誒好痕啊，會周身拗。 同埋唔可以唔湯唔水啊，要飲翻多啲湯水啊。 啱啊，啱啊，嚇！咁啊，煲啲咩好咧？自己諗啦，嚇。 係。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彭爷。 系啊，哦， 系今日咧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Hello Dicky， 早晨 Dicky， 星期五愉快。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喂，睇到咧，美股咧都做翻好少少啊。今晚美股咧道指啊升112点啦，咁啊，可以话系今个月嘅高位嚟噶啦。咁啊，琴日港股就微跌，咁啊，微跌49点，咁啊，睇翻。ADR 都有得升，看來可以做個 Happy Friday 啦，是不是？ 我看到那個港交所好像又想回到380那 樣，是不是啊？那要 380啊，他自己本身也是 380，有沒有機會又碰下390啊？今年的 Year High 好像是390 啊，我看到ADR 是這 樣，那要交給 Dicky 幫我們詳細分析一下Dicky 可不可以做到個 Happy Friday 啊？再加上今天有北水， 系嗱，几样嘢啦，嗱，第一就真系争个几蚊都唔俾埋佢咩？可鹏仔 唔知啊，跌翻落嚟唔得啊！ 系啦，嗱，而家咧即系，唉，点讲咧？几复杂嘅环球金融市场嗰个环境，嗱，即系会唔会高峰的快感，刹那又失陷咧？有夕阳又无限好啊！即系好难讲啊！点解咧？嗱，第一。在而家呢一刻，即係美國總統大選，唔係辯論啊，大選啊，講緊大選都真係如箭在弦㗎啦，因為即係距離個選舉唔係剩翻好多日子。咁但係而家我哋兩個陣營咧，即係嗰個辯論咧係辯論啲咩咧？辯論係邊日舉行，同埋點樣舉行啊？即係視像啊，我唔中意喎，吞詞啊，我哋又唔得喎。咁即係其實煩到咧係咁嘅地步咧，我就會覺得。算吧啦，咁即系而家呢一秒钟咧，即系大家会觉得即 系斗紧呢啲嘢吓， 系啦，即系斗紧嗰啲嘢好似好冇意思咁。当然即系换句话讲啦，即系第二场即系应该咁讲，个辩论即系视唔视像咧，睇嚟就个机会就唔系好大，因为特朗普好反对。咁但系。 之前嗰場副總統辯論咧，係真係睇到啲嘢嘅，因為佢講曬佢哋，起碼揾個副手揾得幾好。咁好啦，咁啊畫風一轉，個鏡頭咧又翻翻嚟香港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就係尋日本來大家都會覺得哇，喺、哎、咁你美股升咁多，咁你冇理由唔跟啊嘛，香港跟少少都要啦，係咪？咁但係咧係真係唔跟嘅，琴日都係枕住都全日都係腳仔圓圓咁樣，唔係跌得多嚇，係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咁嘅，即係喺而家呢一秒咧，即係就算你話向上望上去咧。嗰、那個空間感咧就唔係好多啊，即係個樓底唔係好高，即係望落去，即係好似有少少頂住咗咁。24,600嗰度有五啊天同一百天線，嗰度阻力都幾大嘅。咁但係有機會試上去嘅。咁你話今日會唔會做翻好啲？我諗升住少少 Happy Friday 啦。咁同埋都係嗰句，過去我都比較鍾情於嗰啲新經濟類股份，亦都真係有少少動力係再次抬頭啦。即係都係嗰句啦。傳統經濟同新經濟，如果要揀，係新經濟嘅股份，可能你話喂，大家都做零售喎、哦，咁阿里啊、京東啊咁，但係真係點講都真係呈線，譬如話個別見得到傳統舊經濟股份都唔係話真係表現太理想，不過都應該咁講啦。除咗即係我哋過去呢段時間經常都會提住嗰啲新經濟行業，其實亦都有啲舊經濟行業咧又做翻好啲嘅，因為點講咧，開始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嗰個焦點慢慢亦都好快，我相信啊嚇，就會由美國咧又會翻翻嚟我哋即係區內，甚至乎翻翻去內地，因為咧好快咧，真係第14個5年規劃咧，咁同埋嗰啲2035遠景咧，咁好快又會出嚟噶啦， 係 啦，咁所以咧又開始要睇住呢啲嘢啦。 啱晒啊！正想咧就問下 Dicky 咧有咩睇法咧？就係講緊啲究竟係新經濟股啊、舊經濟股咧，就係傳統咧嚇，定係兩溝？可能係兩溝啊！就係關於啲能源啊、能源板塊啊嚇，因為就呢個中國嘅14-5規劃咧，就今個月會出台嘅啦嚇。咁而家咧大家喺度分析當中咧，就講到話啲新能源板塊啊。诶、有得再睇高一线啊，咁样哇，喺近期有啲仲破顶添。咁啊、究竟啲环保能源发展嘅呢啲方向啦，既然系大势所趋嘅时候，国家又有祝福啦，有政策祝福，咁系咪可以即系不论佢都唔理佢系传统经济定系新经济啦，同能源相关嘅板块啲股份，我哋都要睇下咧吓。 系正所谓不要问。不要说一再尽在 祝福啊！呢、這个真系 系啦，呢、這个就祝福嚟嘅。不过咧要用普通话嘅嗱，咁啊嗱，点讲都好咧，即系喺而家呢一刻咧，头先彭仔都讲咗个超级重点啊！即系今年即系大家都睇到第19届嗰五中全会就会制定14-5规划，同埋头先讲即系2035远景啦。咁啊，当然而家讲紧系咩咧？两个概念嘅，第一就系话新经济，第二就系新能源，因为仲有咧就系呢个双循环啊，成为咗呢一个即系未来内地嗰个经济嘅走向。咁我谂即系点讲咧？唔系净系内循环，即系唔系呢样嘢，而家讲紧系双循环。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唔系净系靠自己啦，但系又要靠区外喎、哦。咁当然个区外可能而家讲緊真系欧美疫情又未搞掂，而家又唔系好 friend， 咁唔紧要啊，亚洲地区先啦、啊。咁讲緊第一个循环，咁仲有区内呢，譬如话长三角啊呢啲等等啦、即系珠三角啊，咁大湾区啊嗰啲。咁当然呢啲都系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咁即系大家都听过㗎啦呢啲即系譬如话嗰个经济增长发展嘅即系重点啊以个区域嚟划分啊咁样。咁但系我諗即系如果从行业嘅角度去讲呢、大家都会见到新经济之余新能源系做好嘅，唔好讲多啦，淨係讲新能源。汽車先啦，我哋講呢段時間表現一枝獨秀嘅，總之你話做電動車都真係個股價都冇停過嘅，尤其是阿股神都揸咗嗰隻比亞迪。咁、而第二咧就係一啲即係新能源嘅一啲股份啦，哇！即係嗰啲光伏發電相關太陽能發電嗰啲啊，都呢段時間係即係做得相當之好，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大家都會對於呢一啲嘅。行業嘅前景咧，尤其是喺政策嘅扶持下咧，有個比較樂觀啲嘅表現同埋睇法。咁當然有啲真係升得好勁啦。咁你話喂升咁多咁，係咪唔會停啊？咁當然 好難講啊，因為即係咪真係升到去即係等佢開會啊？咁亦都未必嘅，而家就叫做前瞻地反映緊呢個預期咯。 嗯，咁啊呢個板塊就可以咁去分析啦。頭先 Dicky 亦都楞咗落去，譬如講下啲新能源車啦。咁啊近排都有啲炒作。不過頭先環節我哋有講只388港交所啊，咁啊我就潑一杯小杯冷水，反而係啊。咁啊，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出嚟咧，麻麻地喎。咁啊嗱，綠金所咧就應該就會喺美國嗰度上市啦。咁啊都好大型嘅一隻股份嚟嘅。咁但係 又唔揀香港。 之前有传过系港交所嗰度上市噶嘛， 即系咁样输咗一仗，咁啊输咗一仗嘅，点会仲有一升咧？ 系啦，另外咁啊，即系譬如蚂蚁金服咁样，喂，好似美国又研究追击中国嘅数码支付咁样啊，唔知系咪都会啊，好似要搞搞你临上市之前都要喐一喐你咁样， 冇得咁旺啊，系咪？ 系啦，喂 ，Dicky， 究竟系咪咁嘅分析咧？你都知好多散股民都攞住只388嚟啊，收下对冲下啲生活费噶嘛，系咪先？系啊，点分析啊呢只？ 嗱，几样嘢啦，第一，始终你话喺而家呢一刻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咧，喺香港咧就都如箭在弦嘅，即系话都实食冇黐牙啦，即系讲紧个 A 加 H 嗰度。咁但系你话绿金所咧，呢、這个就大家我哋都预期咗唔会香港上市嘅，一直佢哋都系咁讲嘅。咁当然我哋都要明白，即系一间上市企业佢申请上市嘅过程，除非你真系大只到。即系蚂蚁集团咁啦，你啊打横行打直行都得啦，你中意爬去边都大把人招呼你。咁但系咧，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其实都一直以嚟传出嚟个机会率比较大，都系喺翻美国上嘅。咁我会觉得咁嘅，一句讲晒，你话对于港交所嚟讲，今年有冇机会喺嗰个首次公开发售维持翻头五名咧，上埋即系蚂蚁咧？咁啊，機會都百分百噶啦，係唔明白。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好似以往咁，哇，名列前茅，仲要手執牛耳排住個第一咁樣咧？咁都幾難嘅，因為 贏唔到上海啊，應該係咪？今年應該 競爭好大，冇錯。因為你講緊即係美國其實都真係仲好多股份上市。咁而講緊上海，亦都因為多咗個科創板，咁好多股份都會寧願喺呢一個科創板嚟第一有啲回歸嘅，咁有啲咧。就係、是、即係新上市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好亢奮科創板，即係佢哋可以享有一個好高好高嘅估值，咁所以而家講嚟講去，大家會聽到好多就話喺香港上嗰啲就想回歸科創板，因為有一個好啲嘅估值。咁未上嗰啲咧，咁就 A 加 H 咧，佢哋都會選擇係喺科創板嗰度喺上海，咁所以即係帶嚟嗰個競爭係相當之激烈嘅咁。咁但係你話喂咁話曬香港都獨市啦咁。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好一点呢？咁当然那些388啊定是 397.8 啊口号来的就是目标来的。咁但是真心讲我觉得如果你说以一只即是盈利增长不是说真的好几何级数式，咁但是个历史市盈率都成50倍呢，我不觉得便宜的。即是我觉得港交所现在这刻的估值是相对地比较贵。咁你说反映咗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利好憧憬未，咁講真都反映咗90-10㗎喇，因為真係要知道佢哋會上市喺香港集資，咁其實都唔係今日知道嘅事啦，即係呢啲都係早已經市場有所預期，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佢個股價雖然都叫佢上返曬三條短嘅即係10-50天嘅移動線，但如果你話去返之前嗰、那個即係所謂即係歷史高位咧，而家都有個下跌裂口喺即係上個月嘅月初嘅，咁所以感覺上距離嗰個歷史高位係20蚊，好似好近在咫尺，但係呢20蚊唔係咁容易爬上去。 係啦，葉師傅唔係咁容易嘅，咁大家睇一睇個大市點樣走向咧。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朋友。 好，唔該曬， 我哋下星期再傾， 拜拜， 大家咁話，拜拜。 二台通识60秒。工作场所如果立立乱，好容易会发生意外㗎。例如跣亲、棘亲、搬运物件嘅时候扭亲等等啦。 要保持工作环境整齐清洁，就要实践 5S 良好工作场所整理。5S 分别系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同埋收养。 整理即系要清楚将工场内嘅物品分门别类，区别出要同唔要嘅物品。 冇用嘅就抌咗佢啦，唔会堆积杂物之余，仲可以确保出入通道畅通。 而存放就系将物品有条理咁样标签同埋存放，等员工容易攞到嚟用。记得用完之后咧，都要摆翻喺指定嘅存放位置。 清洁系指工作场所要时刻保持整洁无垢。当然，保持工作环境、设备、工具等喺一个清洁、整齐同良好嘅状态系非常之重要啦。 同时，要喺工作场所里边建立一套标准，制定准则去有效执行整理、存放同埋清洁，等员工可以容易跟住嚟做。 最后一个 S 就系收养啦，意思系通过实践整理、存放、清洁同标准，员工逐渐养成良好嘅工作场所整理习惯，自自然然会遵守安全嘅工作程序，咁就可以建立到良好嘅安全文化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仲有少少時間到早上嘅八點半，可以請阿芭比咧，有啲咩嘅消息可以同阿彭爺爺分享一下？ 係啊，最近咧睇到啲報章嘅報導咧，就講到，原來咧，如果有啲人士咧，就本身係面對住老花嘅問題， 老花即係啦， 即係乜？你有老花嘅咩？原來 有啦，又近視又老花， 咁你就要期盼住咧，美國研發緊一種嘅眼藥水咧，佢可以恢復正常视力12小时。 我维持12小时。对 啦，即是你滴一滴嗰个眼药水呢，你就可以呢解决咗你老花嘅问题，但只係可以呢12个钟头有效。 都好啊，咁日日滴得唔得先。 得嘅。咁但係。 咁 OK 喎。 好似灰姑娘。 对呀，我都觉得好似啊。 12个钟头之后打回原形啦。 打回原形呢个 concept 真係好似啲童话故事。因为突然间 喂，但係咪咁神奇啊。 嗱，其实而家呢就只係研发緊啫，就仲未推出市场嘅。咁但係呢初步就话希望喺两三年之内咧，就可以喺英国推出。好搞笑，美国研究，但系英国推出噶，即系揾一啲人试下先。 系啦，揾你英国人试下先。哎，试完 OK， 我哋美国人先用。 有趣有趣呢个消息， 我觉得呢一个 其实都几系人性嘅一个表现。 有趣有趣， 自己研发，但系叫人哋试咗。 你食啊，我煮嘅，你食先。 你食先，冇，你食先。 国门都系客，你食。 你食先，推推撞撞咁样。推样样咁样， 嗱呢一个报道咧就话咧，因为有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咧做呢个老花嘅手术，咁而去花费，咁因为嗰个费用都几贵噶，贵到成20,000+港币，咁咧啲人咧最想就系解决咧，就如果真系可以滴咗呢一啲眼药水真系有效的话咧，嗱如果真系研发成功啊嘅话咧，就可以一来悭咗个手术费啦，二来咧就即 系 有好多人都好怕做手术噶嘛， 咁你即系滴眼药水就好似简单。 是啦，冇错啦。咁但系咧，再讲一次，而家系研发紧嘅啫。 系啊，唔知有冇嘅。 系啦，唔知有冇噶。同埋就算有咧，都唔知系边个试先噶。 咁希望佢研发成功咧，始终都系对人类一个造福嚟嘅。咁希望到时如果真系推出市场，唔好卖咁贵啊！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第二场电视辩论能不能够举行成为疑问。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为了保护参与辩论人士的健康和安全，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在今个月15日以视像形式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扬言不会参加，批评虚拟形式会被主持人打断他的讲话，目的是保护他的对手。特朗普说自己已经不具传染性，可以马上投入竞选活动，反建议在今个月22日举行面对面的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同意进行视像辩论，批评特朗普明显是不想面对选民针对他防疫和经济缺失的提问。

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咧，又系有多车相撞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重复多次，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快线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科学园；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協議有效期，以及地產代理對交易有沒有利益衝突，客戶有保障，又可以避免無謂爭拗，自然人人笑咪咪啦。記得在看樓、租售樓宇或者放盤之前簽訂地產代理協議啦。有不明白，上地產代理監管局網頁看下啦。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咧，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没有同学仔或者他们的家人曾经确诊这个新冠肺炎的。就算是有咧，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的近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同老师或者家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很快就适应到翻学的新常态噶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来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38分的啦，继续呢晨光第一线，下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依家呢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 Barbie 啦，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嘅报道啦，关于呢个疫情嘅。咁啊当中有讲到话呢，就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系反复㗎，更加有染疫嘅个案呢曾經到訪食肆啊、酒店啊等等，咁為咗咧係加強翻啲防疫嘅情況啦，咁啊旅發局咧就宣布同香港品質保證局合作嘅，咁就會有啲認發出一啲嘅認證標誌咁樣嘅，咁啊喺另一份嘅報章咧，稍後咧會再同大家咧係詳述啦。咁而講到呢一個嘅喺疫情之下咧，本港咧就有唔少咧就係朋友啦，就都會去到啲酒店嗰度咧，就話開派對咁樣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有港大醫學院啊院長啊梁卓偉咧，都直指咧，如果係並非同住家人啊，係到酒店所謂嘅 staycation。而且咧，作為派對房間之用咧，係將會增加咧感染嘅風險。希望公眾理解嗰個嚴重性嘅咁講。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咧係睇下學校方面嘅情況又點樣咧。咁就話咧，全港學校咧全面恢復咧。 半日面授課堂都不夠兩個禮拜就接連有學校因為學生或者是他的家人確診新冠肺炎而要停課，就跟兩名確診學生同住將軍澳建明村的一名家人昨日亦都確診。教育局昨日就向全港的學校發信，就指本港疫情近日出現反彈的趨勢，未來極可能是反覆的，學校需要繼續維持半天上課，現階段就不應該舉辦陸運會啊、水運會啊呢啲大型活動，以避免人群聚集。有校長就話學界已經做好心理準備，隨時變陣就回復翻全面網課啦，即係話咧係上網嚟到去教學啊咁樣。咁啊呢一個咧都係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明報嘅港文啦，講到房間派對盛行。卫生署促请酒店严密控疫嘅。政府认为政府咧为新冠肺炎呢一个嘅病毒持续疫情就实施咗限聚令啦。有人就透过酒店嘅 station 突破四人限聚令开派对。卫生署署长陈汉仪琴日就喺疫情记者会上面主动提及呢个问题，表示卫生署将会约见酒店业界，提醒大家就系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就话啦，唔建议唔同家人系同住房间嘅。咁啊，亦都表示到留意到好多市民去到酒店嗰度就进行呢个住宿度假，亦都有传媒报道佢哋喺房间之内举办涉及多人嘅派对同埋活动，考虑到佢哋嘅防疫措施或者系未足够。卫生署就即将会联同旅游事务署就约见酒店业界，提醒业界在酒店范围之内应该要严格执行的感染控制措施。陈汉仪就说了，卫生防护中心发给业界的指引强调是要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的，对于住客就不建议不同家庭的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并且在房内开派对了。咁佢形容啦，市民利用咗呢个房间开派对咧，并唔属于正常嘅酒店用途。又话啦，如果一间房入边咧人多，派对期间咧亦都会除口罩进食等等咧，都会营造咗高风险嘅环境。被问到啦，当局咧会唔会未来咧就系禁止喺酒店里边开派对咧？咁陈汉仪亦都话啦，主要咧都系需要同业界沟通，并且咧呼吁市民咧避免咁样做。他讲到，如果因为每样的措施都要靠执法的话，都未必是可以囊括到所有位置，而执法人员亦都冇可能无时无刻看得到。陈汉仪话，留意到最近有个案涉及年轻的病人，而他们的病情比较轻，部分人出席了不同的社交活动之后就会感染了。当中有个案其后是再感染家中的长者，他就呼吁年轻人一定要记紧戴口罩，经常保持手部清洁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说如果大家不遵守这些规则，虽然个人感染可能病征就轻微甚至乎是没有病征，但是万一不小心不幸地传染了给家中的其他成员，特别是长者，对于他们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话啦，酒店是有能力监管有几多人进出房间的。他就认为第一步可以先靠酒店自行订立政策，不给客人在酒店里面举行大型派对。亦都认为容纳的人数应该和限聚令的人数是相符的。他就说啦，如果未来有需要，政府亦都可以考虑将酒店房间纳入埋表列处所的规限。这个来自今日明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啊，跟住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啦。星岛日报的港文亦都有系相关都系因应疫情啦，点样可以让市民系安心去帮衬一啲嘅铺头啦，以至到就系重启我哋嘅旅游业嘅。咁喺星岛日报嘅港文入面就讲到 话，香港旅游发展局咧系计划啊重启宣传推广工作，为咗咧令旅客系安心访港咧，将会同香港品质保证局系合作，就为咧旅游相关嘅行业提供啊统一嘅卫生防疫指引。咁首阶段涵盖六大旅游相关行业噶，包括咗咧系购物商场啦、餐饮、零售、酒店、旅游景点以及咧系入境旅行社。咁预料咧三个月后扩展至咧就系跨境旅游巴士公司、旅游巴士公司以及咧系会展场地等等嘅行业噶。嗱，品质保证局咧会派员突击巡查。合格申請機構會獲發咧網上電子證書以及咧就標誌，就方便旅客去辨識。咁而家若果咧係發現咧商户違反指引咧，就將會要求商户係限時內改善，否則咧就將會從咧計劃之中除名。目前已經有咧超過1800家公司咧同埋商鋪咧表示有意參與計劃㗎啦。旅游发展局的副总干事叶贞德表示，品质保证局会参照卫生防护中心以及食环署的建议，就按每个行业日常运作，就为各行业分别订立大约是各十项的防疫指引。咁商户咧由寻日开始可以咧就去到呢个品质保证局嘅网页嗰度系申请参与计划，承诺将会符合咧有关防疫指引嘅要求。咁若果文件资料充足咧，局方会喺30日内就安排一次咧系不预先通知嘅审核啊。咁通过之后咧就会喺15日内发出呢个电子证书同埋嗰个标志啦。咁讲嘅，哇，喺咁加加埋埋都45日，即系都，如果我依家今日即刻申请，搞得嚟都12月噶咯，咁都好过冇啦吓。希望大家了解呢个新嘅措施，睇下啲商户又会唔会参与申请啦吓。呢个嚟自咧今日《星岛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睇下《东方日报》嘅港文啦。讲到走私药物两星期咧达42宗，海关咧拘捕20人。香港海关咧过去两个星期咧喺落马洲管制站接连侦破共42宗怀疑冇根据同埋按照有效进口许可证进口嘅药物案件，咁啊检获咗咧一共咧系1840箱嘅涉案货物。嗱，截至到本月嘅6号咧，海关一共系检获咗市值约1780万元嘅怀疑非法进口药物。以貨值計算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檢獲的1550万元啦。哇，點解咁多呢？我俾你哋估下，到底咧最多咧檢獲嘅藥物會係邊一個類別呢？ 哇，好闊喎，藥物，邊個類別啊？保身嘅。会唔会系同疫情有关噶？ 我如果俾着我估咧，都系咁谂嘅。通常香港人应该最常买咧，因为佢就话咧，其实好多嘅药品咧都系喺一啲来佬嗰度嚟嘅，即系可能是第二国家系啦，外地。咁所以咧就估啦，咁到底香港人平时最中意买嘅咩咧？嗱，佢就讲咗啦，嗱类别咧超过100种啊！ 哇，嗱你仲叫我估添， 超过100种，你都可能好容易估中 系嘛？ 唔系嘅，但系咧嗱，听下到底检获咗啲乜嘢啦？嗱，原来最多咧检获咗1781粒嘅咧系便秘丸。 便秘丸 系咪估唔到咧？我就估唔到啦。 呢个都可能系好多香港人嘅困扰住便秘 好啦，嗱咁其他咧仲有啲咩咧？有止痛药啦，有肝油丸啦，有肠胃药啦，咁同埋咧有都系有18000多粒嘅感冒药嘅，反而最少系感冒药。咁其他咧检获嘅药品咧，亦都有其他啲咩感冒冲剂啊、皮肤药膏啊、嗰啲喷鼻剂啊、喉咙喷剂啊等等啦吓。咁据了解，估计咧有人发现咧喺疫情底下咧，因为世界各地咧嘅出入境旅游状况咧都近乎停摆啊，咁所以香港人咧就冇办法咧外游，亲身去其他国家大手咁样买入一啲成药自用啦。所以 hold 住呢一点咧，认为会带来商机。咁消息亦都话啦，现时有关嘅物流中心咧系处于内地嘅，而所有呢啲嘅药品咧都系先由其他地方运去内地，再经由货车咧经陆路转运嚟香港嘅。咁今次嘅行动咧，海关一共 拘捕了20人，分别有13人是在管制站那里就即时拘捕，部分都是货车司机，年龄是介乎35至58岁，而其他那7个人就是跟进调查的，发现他的身份是收货人，年龄都是介乎28至48岁，其中一人就是贸易公司的男董事。咁啊，海关发言人就话啦，连串案件仍然系调查当中，所有被捕嘅人士目前都系保释候查，唔排除咧会有更多人士被捕嘅。呢个嚟自今日《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咁啊，同大家再睇其他新闻之前咧，就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要跟进咗嘅。咁就系讲到喺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的快线呢就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是非常挤塞。咁龙尾呢就在西湾河港铁站的。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的快线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呢在西湾河港铁站。另外还有一则，就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大榄转车站啦，亦都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呢就在智乐花园嘅。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喺智乐花园，驾驶人士咧就请尽量改行咧其他嘅道路啦吓。好，继续啦，睇其他嘅报章新闻，咁啊睇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嘅港文咧就呢一则咧讲到话，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咧因为制作教材讨论言论自由啊，就被教育局咧就指为咧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咁就取消咗佢嘅教师资格嘅，引发咧系社会嘅反响。咁啊，数百名嘅宣道教校友以及系家长咧就发表联署声明，批评咧当局啊颠倒是非，罔顾学生利益，公众咧担心涉事教师佢嘅生计受影响，纷纷咧伸出援手啊。不过呢一名嘅教师就表示咧系冇寻找上门补习工作的需要，咁话嘅吓，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就系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成报嘅国际新闻啦。讲到美国女诗人格吕克咧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诺贝尔文学奖咧，琴日咧就系公布啦，咁啊得主咧由呢个美国女诗人格吕克，即系 Louis Gluck 咧就系获得呢个殊荣噶。佢成为咗自1996年以嚟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嘅评审咧就赞扬佢嘅作品咧有住毋庸置疑嘅优美声韵，而且咧就系正确无误咁样传达普世存在嘅朴实无华之美。咁佢咧就可以获得1000万嘅瑞典克朗，即系大概咧系870万嘅港元作为奖金嘅。咁啊，讲下咧呢一位嘅 Louis Gluck 就系生于1943年嘅美国纽约市，喺麻省剑桥市长大，而家亦都系居于当地噶。佢1968年嘅时候咧就出版咗第一本嘅诗集，叫做 First Born。咁啊之后咧迅速咧就赢得咗广泛嘅认同，亦都被视为美国当代文学嘅其中一位杰出嘅诗人。至今咧推出咗一共系18部嘅英文作品。除了英文之外，亦都用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德文就是写作的，并且先后推出了12部的作品。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获得过其他的奖项，包括了普立兹奖、国家图书奖等等的重要奖项。他亦都获得了普立兹诗歌奖的《The Wild Iris》之中，描写了冬天后生命奇迹地回归。咁佢话啦，佢喺童年嘅时候咧，曾经患过厌食症，直至到成年之后咧，先至克服嘅。佢自己本人咧就形容呢一个经历咧，系令到佢学识咗点样思考，成为咗日后创作嘅基石啊！咁可能咧都经历过一啲挫折咧同困难咧，先至可以磨练到啲斗志出嚟啦。 咁、另外都要注意呢一个嘅诺贝尔嘅和平奖就今日会揭晓嘅啦噃吓。咁呢个都系向来全球人咧，即系我哋啊，不论。边个国家、地方、城市嘅人士咧，都会好关注嘅。咁啊，睇下呢一年嘅诺贝尔和平奖最后嘅得主系边个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用 Diamonds 钻石嚟做歌曲嘅内容或者系歌名嘅狼曲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啊！最新有呢一首 Sam Smith Diamonds。 Take all the money you want from me, hope you become what you want to be. Show me how little you care, how little you care, how little you care. You dream of glitter and gold, my heart's already been sold. Show you how little I care, how little I care, how little I care.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Never gonna hear my heart break. Never gonna move it dark ways. Baby, you're so cruel.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Material never fooled me. When you're not here, I can't breathe. Think I always knew.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原本佢嘅唱片咧就系年头出版嘅，但系由于疫情关系啦，褪到十月份啦。由于褪迟咗关系啦，所以咧都加咗啲新歌喺度，希望咧唱片唔好咁 outdated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 ，Sam Smith Diamond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 Barbie， 嗨， 早晨啊，梅姐。 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星期五啦噃吓，系咪好想放松一下呢？ 梗系想啦， 系啊。 咁、但系松得嚟咧，都要有谨慎、知道吗？ 知道。 真系咧，松得嚟又要有啲紧咁样吓、性感得嚟又要健康咁嗰啲，真系好难拿捏噶。但系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做得到嘅吓。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俾呢一个。新冠肺炎反弹啊吓、好嗱，其中咧我哋要注意翻咧细佬哥嘅眼睛发展啊，嗱、尤其是嗱，芭比咧，你有个小女儿啦， 系啊， 都要注意，因为呢原来咧有一啲咧系眼科嘅专家啦，同机构啦，佢哋咧都提醒我哋啊，就话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啦，不论大人啦定系细佬哥咧，都多咗咧留喺屋企啊嘛，系咪？咁啊，大人喺屋企度做嘢啦，细佬哥咧喺屋企嗰度咧就睇住个电脑咧嚟到去学习啦，咁、都系令到大家咧系睇 mon 啊，即系所谓咧注视个荧幕嘅时间咧大增啊，咁就搞到咧啲眼疾都多。多咗噶，嗱，其中咧都有一啲嘅情况咧系可以分享翻嘅，嗱，譬如话细佬哥咧，佢哋嘅眼睛疲劳啦，仲有咧。假近视啦， 假近视 系啊，呢一种咁嘅眼疾咧系增加咗噶，又有一啲嘅细路仔啦，咁佢哋咧喺呢一个嘅疫情都成大半年啦，系嘛，发现咧嗰个近视嘅深度咧系增加超过100度啊， 哇，渗得好快啊， 系啦、真系好心痛啊，爸爸妈妈都系咪、变咗四眼鸡丁啊，啲小朋友都吓嗱。咁但系咧都未至于啊，有阵时有啲嘢咧就叫做咧滞后先出现嘅，就系我哋呢大半年咧咁样睇多咗 mon 之后呢，嗰啲眼疾咧就会喺跟住落嚟嗰大半年咧就可能会出现啦，所以咧啲专家都预计咧就话未来咧或者咧我哋就会见到嗰个叫。加速近视大流行， 哎呀， 有呢种嘅情况， 系系系， 再加埋咧，又系小朋友啦，因为戴口罩啦，细佬哥咧有阵时咧唔系咁识噶嘛，咁佢戴口罩咧，可能成日碰到个眼睛唔舒服咧，佢、多咗捽眼啊， 哎呀， 咁就于是引致到咧眼部嗰啲结膜炎同眼疮都多咗。 哇，听到呢个更加惨啊，即系话近视嗰啲都睇唔到，或者睇得冇咁清啫。 咁点算咧？当然一就是要注意，如果小朋友咧有眼部不适，记得睇下医生先。第二咧就是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咧多啲望向远嘅地方，减少睇个 mon。 系。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无论大人细路哥，益下眼睛疲劳多，减少睇望伤眼要，哈哈哈。 系啊，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开咧，快线系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中环方向咧非常挤塞啊，龙尾排到去西湾河港铁站嘅。咁就系受到北角警署快线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影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而家系挤塞，龙尾排到西湾河港铁站。另外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大榄转车站咧，同样都系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都是好塞啊，车龙好长啊，排到去新墟街市，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大榄转车站咧，系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而家龙尾就排到近洪天路，咁啊影响埋咧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系挤塞，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啦。近住崇正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唐人新村，影响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系挤塞。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桥中间曾经有意外嘅，不过清理咗。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就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咧都系有龙嘅，排到去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车多。秀茂坪到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都仲系慢车，咁喺新界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塞啊，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过梁红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9:07啊，今日投资 O2O 咧，阿 O 请嚟啊，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隔晚美股咧有得升啊吓，升翻去一个月嘅高位啊，讲紧系道指啦咁啊。琴日港股咧就美市咧冇跌得咁多啦，咁啊中段咧都跌百几点嘅，美市就跌40多点到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咁我由早幾個星期之前就話調整啦，咁啊見到上個星期即係國慶假之前咧，其實去到即係22,900多点咧，係暫時見咗個支持。啱啱呢個星期一翻嚟咧，咁啊有個即係gap up 啦，然之後咧就帶動咗啲股啊，就即係上升咗，但嗰日都未確認真係咪個反彈開始嘅。但係去到星期二、三、四啦，無論係新股啦，無論係各個板塊啦，甚至係大市相關嘅股票板塊咧。 其實都彈咗上嚟。咁所以我哋都喺即係星期二咧都開始增大翻個持倉。本來之前都話即係要保守少少去面對翻11月3日嘅即係大選，美國大選前嘅即係部署咁啊。但係星期二嘅時候，幾乎係即係60-70%嘅股票其實都係大不斷咁上升，你見到琴日前日咧，啲股票咧係10%、20%咁升嘅，咁所以呢幾日咧，我哋都增大咗持倉。咁啊，對於即係今日星期五嚟講咧，其實如果今日啲資金咧係好似音樂椅輪住咁炒，見到其實美股都有支持啦，港股又有支持。如果今日 A 股翻嚟咧，都係有一個支持嘅話咧，咁呢、這個即係反彈嘅浪咧，其實我都仍然繼續嘅。咁至於就話而家個大市仲係喺250，而喺50天線之下。即系24,400呢个位咧，系可能有一个即系阻力喺度啦。如果都可以即系升穿埋嘅话咧，咁可能喺大选之前咧，仲有少少嘅升浪喺度嘅。 嗯，咁啊，散户股民就可以留意翻啦。今日听众咧，庄太咧就问只3690美团点评啊？之前假期啦，好似出嚟条数都几靓仔下吓咁啊。关于呢只股份啊，你点去分析咧？咁佢而家就冇持有嘅咁样，咁啊问。系新年啦，嗯， 喺ATMX 四只入边咧，其实系得美团咧系相对会比较少受到一啲政治因素所影响嘅，所以我哋留意美团咧，就更加系留意翻佢嘅即系增长嘅动力啦，同埋佢技术面嘅分析啦。咁呢只佢都有即系跟住个大市而去即系攀升咗啦，亦都系啱啱喺星期一咧就出现咗买入信号。如果真正要買入咧，應該係大概係即係星期一二就要買入。而家離星期一二個位咧，大概有成6-7% 嘅差距。咁呢個時間買咧，其實止蝕嘅位置咧就會相對遠少少啦。咁當然都睇翻即係呢位嘅即係聽眾，佢究竟係睇即係長期啦，定係睇短期？如果睇長期嘅話咧，會唔會係擔心例如11月3日大選之前，可能個市會比較錯，咁可能注碼就會比較小心啲啦。當然中長期，我覺得即係美團點評咧都值得去即係吸納嘅，只係話短期已經係我自己覺得就最佳嘅位置就已經過咗啦，而同埋都近翻即系280之前个顶，咁啊都有个阻力喺度，会唔会系即系大成交然后突破？好似例如阿里巴巴，即系又喺香港破咗个新高咁样咧？咁所以就要睇翻听众短期嘅话，我觉得宁愿系会唔会可能睇下星期可能。即系调整少少，长期嘅话就 宁 愿系分住吸纳 咯，系。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新年，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好嘛？多谢你，嗯，好，拜拜。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睇下嗰个气温， 嗯， 即系阴啲阴啲咁，而家去到廿五度， 升下一度，升下一度咁，以为我哋唔觉哦， 咪系咯，我一望就知啦， 静静鸡咁，压你唔到嘅， 咪系，而家相对湿度咧67%，咁个室外嘅气温咧就录得系。攝氏25度嘅，咁啊，至於今日咧，天文台話預測咧最高氣温會去到大約30度添啊，咁啊會係大致喺週末期間咧都係天晴同埋乾燥嘅。喂，不過下個禮拜初咧就去到中期就風勢逐漸增強同埋有雨啦。 係，好似話唔知邊個位打風又搞到香港， 又係咁樣，即係互相影響啦嚇。好啦，咁啊趁住仲未係話即係好惡劣天氣，仲係好天氣嘅時候咧，就最好就。即係叫做疏落啲出行啦，就唔好。 一堆人出行啊！如果可以疏落啲出行，本地遊有啲咩選擇咧？阿小白又唔喺度，咁點 算 啊？ 芭比 係啊，咁所以咧就咧，我都恨咗呢個機會好耐啦，即係可以咧去下啲本地遊。 好啊， 誒，行咗幾耐啊？咪去一兩次。 咁去邊咧？ 誒，呢個好近我哋公司嘅呢個地方。 哦， 係啊， 唔係 九龍城啊，九龍塘啊， 廣播道啊， 你已經估中咗噶啦， 九龍城 係啊。 哦，系咪带我哋去游下呢个香港嘅小泰国咁啊？ 你啊，阵间听下啦， 系咪 啊？ 好嚟，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消失的地图。 今个星期五嘅消失的地图咧，继续有我芭比林慧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咧去下本地游先，请嚟好好过生活导赏嘅顾问阿 Ling， 早晨阿 Ling， 系啦，早晨啊，芭比你好啊， 系啊，上个礼拜咧去完之后咧，我都仲系好想继续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啊。 嗯，咁不如我哋今次咧去个近啲嘅啦，近地啦，好唔好啊？ 好啊，近成 你哋又系讲。我哋去嗱，其实呢个地方咧就我之前介绍嘅时候咧，咁啲人觉得吓呢度我自己都识去啦，点解我要跟你去啊？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了解呢个地方嘅时候，你就明白其实佢都真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去细味嘅地方，就系你哋落少少嘅九龙城啦。 九龙城，你想带我哋去食嘢定系睇古迹先？ 嗱，你呢咧我咧就系讲出咗九龙城嘅重心，咁系食嘢定系睇古迹咧？ 系咯，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我话净系行街咧， 行街哟、 啊，吓冇错啊！嗱，九龙城睇古迹当然系好好啦，食嘢就当然一流啦。咁、但系其实咧，九龙城嘅街道，如果你细味下去咧，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哋发掘嘅、哦。例如咧，其实我谂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又冇认真咁去感受，就系、是、九龙城系我哋香港嘅小泰国啦。系啦，咁因为咧就喺70年代嘅时候咧，就你知香港当时咧，女性系冇咁多噶嘛，比较矜贵噶嘛，咁有啲系啦，男士为咗娶老婆咧吓，咁有时佢哋可能系潮州籍嘅，咁咧就觉得啊，咁我哋不如去泰国揾老婆就容易过喺香港咁样，咁、所以咧就慢慢咧就有一啲过埠新娘嚟到咧，佢哋就一个两个咁样带下就聚居咗喺呢个嘅九龙城里边，咁亦都将九龙城嘅面貌咧就开始有啲改变，咁、由于我知道咧，就嚟咧，即系会嗰度会市区重建，可能会即系呢个小泰国，我唔知道会维持几耐，但我会觉得有少少可惜噶，因为譬如我哋去新加坡旅行啦，都会有个小印度，咁亦都系因为一个族群嘅聚居而令到佢成为咗一种生活特色，咁、但系我哋嘅小泰国会唔会系咁样样咧？咁我觉得真系值得大家去细味一下当中嘅风情咯。 咁今朝早听阿 Ling 讲下到底而家仲喺度嘅小泰国咧，九龙城有啲乜嘢可以睇下咧？ 嗱，咁当然佢仲有好多泰国嘅店铺啦，同埋仍然都有好多泰国嘅侨民喺度 operate 啦。咁如果你中意食泰国菜，我谂你都系谂九龙城嘅啫。 系啊，系啊。 咁除咗系啦，咁所以咧就仲有佢四月都仍然有个泼水节，我谂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咁、但系其实除咗游览小泰国之外咧，大家喺九龙城嘅时候咧，有冇特别留意啲街名？ 最记得嘅咪牙前围道咯， 牙前围道因为隔篱牙前围村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喺九龙城嘅历史上边咧，我哋曾经咧就系喺日据嘅时期咧，为咗扩建机场咧，系将附近嘅村落去移平嘅。咁但系当九龙城即系开始即系重光之后啦吓，咁慢慢开始建立翻佢个街道网咧，其实唔少嘅街道咧系用翻当时被移平嘅村落咧而命名翻嘅。咁所以咧，即系留意翻佢个名都系好嘅、哦。咁而另一樣特別嘅地方咧、就是，就係我哋除咗喺城大公園去睇古蹟之外咧、其實喺九龍城裏面咧，我哋都見到好多有趣嘅，譬如舊嘅唐樓啦，同埋咧我諗而家可能都好多人聽過啦，就去大和堂嗰度飲杯咖啡。咁大和堂以前大家都知啦，就係、是一個中醫館嚟嘅。咁、而佢嘅中醫館其實亦都係講咗九龍城一段好特別嘅歷史啦，就係、是、九龍城當時嘅人咧都好守望。有很多中醫力都是義診、去幫助當時貧困的居民、而大和堂原本的主持是鍾伯明老醫師呢就是其中一位來的、當然啦現在就因為他的後人就沒有再做這個即是在那裡 度做落去咧，咁變咗就而家轉咗手，做成一張咖啡館。咁咖啡館都好有心啊，都盡量留翻當時中醫館嘅一啲嘅特色，咁所以咧都值得大家去回味一下嘅。 呢、這個咖啡館咧，我都有曾經有朋友住九龍城咧，帶我去睇過一次啊。係、即係睇佢個裝修，其實都係一啲新風格嘅，即係比較年輕啲、摩登啲嘅啦，又配合翻佢哋以前嗰啲白紙櫃嘅裝修啊。 係啊，係啊，其實所以都值得大家去感受啦，因為其實除咗感受即係嗰個開咖啡館嗰個人咁有心之外咧，亦都可以回味一下當時阿鐘老醫師點樣去幫助當時九龍城嘅一啲嘅貧困嘅居民啊，其實都真係好值得我哋去記翻住嘅。係啦，咁另外呢其實亦都九龍城嘅店鋪呢就有啲得意嘅歷史，譬如一啲嘅我哋出口店啊賣衫啦，咁有間好出名叫七記，咁可能呢後生少少話我梗係唔會去呢啲地方賣衫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七記呢喺講緊係五六十年代呢係明星衣橱嚟㗎喎，點解呢？其實喺九龍城一帶呢，即係何家園嗰度，其實以前又有一間片場嘅，咁當時呢啲明星星咧，即系未系好红嘅时候咧，但系又要自装，咁但系即系你知啦，即系输人唔爱输阵咁样，一定会靓靓咁出嚟噶嘛。咁点算咧？咁其实呢啲咁样嘅时装店啦，呢啲嘅出口店咧，其实就帮咗佢哋好多嘅。咁其中最出名就系九龙城七记啦。另外咧，即系有一啲老一脱嘅人啦，咁佢哋以前细个买校服咧，就会去九龙城嘅黄美心，不过嗰度好似冇咗，系啦。咁另外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游历一下阿发哥最中意去嗰個麵包鋪啊，咁樣係啦，咁啊睇即係睇啲明星出名嘅店鋪啦，同埋九龍城街市本身上邊咧食嘢咧都係好出名噶嘛。咁另外咧就已經啱啱光榮結咗業，暫時結業咧就有公和嘅豆腐花啦，咁希望佢快啲喺九龍城開翻啦。同埋我哋睇九龍城咧，其實都有一個我自己覺得挺唏噓的，如果將來都市市區重建之後，會不會再在這裡，就是因為九龍城以前呢就是近舊啟德機場嘛，所以它有高度限制的，所以如果你在九龍城行的時候呢，你見到啲樓是很特別矮啦， even 呢即是在一些舊樓那裡，它連個天花頂都是會很矮的，你舉高手就會摸到，這些建築特色呢在重建之後我相信會沒有，因為呢它就會成為一些高樓大廈啦。另外呢就是正正它以前呢就是在啟德舊機場那裡嘛，所以你在九龍城裏面望到的天空都特別大的，因為不是很多高樓去遮住。 是这个是真的。我小时候自己都在附近读书，所以九龙城呢我自己都颇为多时间会去那里吃饭，或者放学可能跟同学仔去行下啦这样。刚才阿Ling讲的那些即旧店铺呢，我小时候都有帮衬过，真的。 是啊是啊。咁但系而家好似好可惜咁嗬， 系啊，比较少啲，同埋而家可能年青人咧，比较中意去啲潮流地方咧，就多过行啲旧铺旧街，咁所以就可能都变成一个新兴嘅旅游点咯，变成好似我哋如果带啲小朋友去嘅时候，就认识一下，原来以前啲旧街旧铺系咁样嘅。 同埋如果你真係要去发掘九龙城嘅历史呢，可以做多步呢，譬如其实我哋就可以睇返以前嘅启德殡嘅旧址啦，同埋就係以前龙津桥嗰个口。咁我知道呢，其实由于佢哋喺起呢、這个地铁站嘅时候呢，都会搵到一啲嘅古迹啦，以前龙津桥嘅位置嘅古迹呢就会重建返出嚟，所以将来可能会睇得返嘅。但係而家呢，其实你仍然依稀呢搵到嗰啲地方，同埋譬如乐善堂昔日嘅地理布局安排啦，即係佢个旧址喺边度啦，咁而家都睇得到。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呢，你喺九龙城行街嘅时候呢，如果你用心去行，真系去调查一下，做下资料搜索去行呢，成个角度都会唔同晒嘅。 明白晒。咁今日呢跟住阿Ling去行九龙城啦。咁如果呢好似我做嘢嘅办公室可能都系附近呢，就不妨都可以趁住啲 lunch time 啊，放学啊，放工啊，经过呢就都可以去行一行啦。发掘多啲唔同嘅古迹，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咧。如果你能够细心啲去睇真啲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可能平时你觉得平平无奇嘅旧店啊、旧街道咧，都有好多新鲜新奇嘅事物噶。 系噶， 今朝再一次唔该晒，好好过生活导赏嘅顾问阿Ling。 好，唔该晒你 ，Bobby， 拜拜。 拜拜。 哇！既然讲到呢个九龙城香港嘅小大国，即刻咧要跳翻拍泰国舞先，整翻一首泰文歌嚟听下，醒下神先啊！唔该。 ที่ไรก็เรื่องใหญ่น้ำกับไฟถ้าไกลกันได้ก็ดีมากับแมวมาเจอกันสู้กันถูกทีต่างไม่เคยมีวิธีจะพูดจานกกิ่งโครงโอลงมาเกาะโครงนกเอี้ยงอ้อยอีเอียงเถียงกั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สือกับสิงก็คมกันขอเป็นเจ้าป่าต่างไม่ยอมจะพูดจาตกลงกันอย่า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มีหัวใจให้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ธอกับฉันคอยขัดกันทุกทีเลยไปเธอก็เสือฉันก็สิงทั้งที่จริ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รักกันแต่ทำไม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ฉันกับเธอต้องเจอกันอีกตั้งเท่าไหร่แล้วเมื่อไรเมื่อไรจะพูดดีๆฉันก็ยอมเธอก็ยอมให้กันสักทีจะให้ดีเธอยอมก่อนตกลงไหม 一首嘅泰文歌，亦都好经典啊！吓， 咁 唔够胆挑战下自己，讲下个歌名啊！ 我唔够胆。 Bobby， 你语言天才 啊！ 哇，你哋， 你讲错我原谅你。 我讲错你知咩？ 咁啊系， 唔知啊。唔試就算啦嚇。喂，有一個交通消息一定要講，就係呢個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北角警署快線咧，就有多車相撞嘅交通意外，咁係非常擠塞嘅。龍尾咧就喺泰安樓，影響東隧往港島實施咧間歇性封閉措施。龍尾咧喺麗港城啊，重複一次啦，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北角警署快線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喺泰安楼，影响到咧就东隧往港岛系实施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喺丽港城噶，咁驾驶人士咧请尽量改道行驶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晚星期五晚的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可以选择呢？问下罗启新。 早晨啊，彭仔，早晨， 早晨，早啊。 今晚八点啊，铿锵说咧，就会有访问啊曾玉成啊，咁叫主席心中情啊！我突然间咧就谂起我啊，即系曾玉成咧都已经系冇做主席几年， 佢嗰个形象都仲系停留咗喺嗰度啊！ 啊，我谂到一样嘢啦，有阵时咧，你新嗰啲咧，你打唔到入人嗰个心啊！即系等于嗌香港小姐，仲系谂起朱玲玲啊、郑文雅嗰啲咧。 哇，你啊真系耐得 狠。新嗰啲你唔系好入到个心啊？ 唔系、哦，新呢一个反而入到，因为太特别啦。 佢唔系 谢嘉怡， 佢入咗佢嘅心唔系因为佢系主席啊嘛。 哦，点解会突然间去咗主席嘅？你唔系讲港姐咩？好，我哋翻翻去主席。 讲主席心中情系啦。咁、哦、今日咧就可以睇下 即係佢除咗係呢個前主席之外咧，仲係呢一個被外界視為最佳政治分析家， 哦係， 同埋中央傳話人嚇。 佢都算係可以兼容到不同嘅陣線嘅人㗎啦。 係啊，即係佢係咧可以唔同陣線嘅人咧都會睇嘛， 都會傾到偈啊。 其他嗰啲咧就可能係喺山機咁樣嘅。 係啊。 咁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睇下咯噃。 嗯， 零距離科學咧，又會同一隻大猩猩做手術啊。 哦， 係啊，咁大猩猩咧就係、是、佢就患咗呢一個懷疑係癌症啊。 係。 係啦，咁跟住咧就同佢開刀啦咁樣。原來唔係癌症。 哦。 原來係小腸氣。 哦，咁啊應該啊冇咁嚴重噶咯喎。 係啊，呢啲你一聽呢啲小腸氣嘅名字，你硬係覺得喺人嘅身上面嗬。 係，咁都係靈長類動物啦。 係啊，大猩猩都係同人好似嘅嚇。啊，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咧？喺大自然裏邊咧， 咩啊？ 你啲嘢都係左右對稱好多 嚇。 譬如你見到只馬，見到條魚，佢都係左右對稱喎。你好少見到上下對稱喎。 哦。咁係咪零距離科學會講㗎？ 唔係，跟住咧就到夜啲啦，十一點鐘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啊！ 係點？ 題目係對稱不對稱？原來去到咧原子層面咧，嗰啲電子啊等等嘅嘢都會有左旋右旋咧，有啲對稱嘅環境嘅。 哇！講到呢一方面啊， 係啊， 好深㗎喎，可以 生物又係有啲高度對稱喎，點解咧咁樣？係啊，你知唔知你左邊面同右邊面同唔同㗎？ 應該有啲唔同嘅，不過爛嘅程度係有啲唔同嘅，塊面爛嘅程度。好啦，唔同你講咁多咯，今晚咧睇港台電視31啦，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日前同食物及卫生局官员开会，对方十分关注酒吧内通风的情况，并且向业界提供指引，要求加强换气次数，但是会上并没有提及停业问题。他又說，當局提到一旦疫情出現第四波，將不會再有賠償。梁立仁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表示，業界會配合食衛局的要求，亦都已經推出承諾約章，要求顧客填寫健康申報表等的措施。他又說，知道有些酒吧可能停業太久，復業之後有生意就不太遵從防疫規矩，他呼籲業界要嚴格跟從防疫措施。他又指出傳媒經常報道有無牌酒吧，他認為那些屬於無牌賣酒處所並非酒吧，又希望政府加強打擊一些無牌亦都不適合開派對的場所。牛頭角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女子死亡。事发在凌晨四点几，一名女子在牛头角道和安善道交界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驶至的士撞倒，重伤昏迷。救护员到场将她送往联合医院抢救，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单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当中陕西占10宗，上海6宗。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85521宗确诊病例，仍然有206宗现有留院病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已经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承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且投入使用之后，将会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平等机会获取适合、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并且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为全球团结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着得好靓去噶啦，都将我啲行头咧摆晒出嚟噶啦。点不知都系遭受呢个遭遇，唔系呢个讲笑啫。咁人哋梗系要保障翻啦，同埋啲嘢系靓嘅，同埋啊见到啲家私好多都系入榫嘅形式去制作啦。根据爹哋妈咪咁样讲话，喂手工咁好嗰啲咧就可以用好耐嘅咁样啦吓。 同埋佢真系标榜全部 made in Japan。 系啊 系啊，我即刻问佢，喂可唔可以分期啊？ 但系得唔得啊？做唔做呢啲嘢噶？ 都唔做喎、啊，佢话系，都 唔 休 做咁啊，好似 啊，真系啊。 不过咁，嗰栋大厦冇嘢食噶。 系啦，嗰栋大厦冇嘢食嘅，咁我就即系同屋企人行下咁啊，已经开始五六点钟啦，肚饿啦，咁啊食晚餐啦。你知荔枝角一带咧，其实如果礼拜六日咧，唔系 好 得 静啊， 哇， 静到啊，好死城咁， 静 个 鬼啊，静 个 鬼啊，真系。 你谂下，连系即系做开嘅食肆咧，佢哋喺商业大厦。地下度地鋪嗰啲咧都唔開嘅， 啊啊、 即 係 連食肆自己都唔開。 係啊，所以咧要揾一間鋪頭食嘢真係有啲難啊。不過咧啊，行下行下咧就入咗一間咧啊，我以為好普通嘅餐廳，點不知咧殊不普通嘅喎。咁我 係咪喺嗰啲英文字母一二嗰個商場？ 唔係嗰邊，係近翻另一邊啊，即係。近荔枝角， 美孚近 都系嗰个 area 噶，你嗰、那个叫做家私铺附近，咁有一道工商厦咁样啦，啊有下边有间铺头，有间餐厅，咁啊因为肚饿得就系咁啊供咗入去啦，咁啊睇下个 menu， 喂都系$200一个人咁啊，同屋企人食咁样啊，咁啊两个人都系 即系西餐厅嚟嘅， 系啊西餐厅嚟嘅，咁啊望落去啲装。黄咧都系好普通嘅啫，咁啊佢个菜单亦都唔系太特别啦，不过就觉得赚得饱啦。点不知咧一入去食嘅时候咧，头先话殊不普通咧，食食下喂有惊喜咁、 啊、 样。 我见到啊，奥里嗰个餐里边咧有只系乳鸽咁样嘅物体嘅位， 系咯。 嗱，首先系咁嘅，佢呢个餐我唔详细讲啦。咁啊，西餐 feel 就有少少餐汤嘅咁样。咁啊，餐汤就基本嘢啦，酥皮海鲜咁样，即系其实同 或者罗宋啦， 系啦，同快餐店嗰啲差唔多。水平啊！呢、這个汤可以飞咗佢，唔好讲。喂，个前菜开始讲啦，我就觉得几好、啊。首先咧，有佢声称秘制嘅呢个瑞士乳鸽啦， 系啊嘛，前菜都食只乳鸽， 系咯、啊。喂，我觉得几正、啊，一开始个 前菜已经系乳鸽，咁跟住食咩啊？ 嗱，佢系咁嘅，即因为佢系suppose 系两个人去食或者三四个人啦，依家唔可以六个人啦。 哦，即系晚餐系两位用嘅。 系两位用嘅咁样，咁就一人一边乳鸽，直情系一人一边乳鸽。咁咧我已经觉得喂呢啲瑞士鸡翼啊，食得多瑞士乳鸽都系攞啲瑞士汁整落去嘅啫。啊，佢有啲心思嘅。 点样咧？ 我以为一开始就。叫做賺到你好流啊！其實食乳鴿好流噶嘛，大家都知道，係啊，跟住再加上瑞士汁咧，都唔係啲比較 甜 嘢嘢。喂，佢加咗咧一樣嘢咧，佢加個花椒油咧。令到你成件事咧个感觉 系咯，我都唔知 咩叫 花椒油，就系用花椒八角嗰个花椒，你知啦， 我知 系啦。嗱，依家咧有阵时会精制咗一支油，叫花椒油嘅，俾你揩嚟咧食面嘅时候用嘅，系啦，咁啊都好流行嘅，其实坊间 个作用 多咗花椒味，佢有啲辣啊，俾你个舌头。 但又唔系辣椒油。 系啦，佢唔系辣椒油，但佢系有啲麻麻地嘅感觉啊，即系唔系一般般嗰种麻麻地，系麻辣嗰种麻。 系嘅，如果我哋做呢一个卤水咧，尤其是你花椒八角就落埋落去啦，咁嗰啲花椒咧都有阵时会如果再叫做识做啲咧，就会中下佢先， 中烂佢先。 中爆佢少少，咁佢啲味先出嘛。咁嗰種味咧係有少少麻嘅，大少少麻嘅。咁但係就咁啊幾特別喎。 係啊， 花椒油。 係啊，變咗好似幾識嘢咁喎個廚。跟住就再食埋，即係一人一份前菜啦。咁啊呢個一人一份主菜啦，咁啊一定飽噶啦咁樣。咁嗰個沙丹豬扒咧，就係可以。佢都俾咗個類似豬安肉咁嘅你嘅，咁啊， 問下先，阿芭比，你知唔知咩叫沙丹豬扒？ 唔知， 彭爺就知啦，彭爺喺澳門留下好多腳毛噶嘛。 其實咧，我想話我都唔係好知嘅， 我 只係咧曾經記得咧，即係近幾年咧。 都是有見到一些叫做舊式的餐廳，或者是那些以前我們上一代形容的餐廳叫做什麼豉油餐廳， 是 豉 油西餐， 豉油西餐是剛才歐利剛豉油西餐那些餐廳呢，豉油西餐廳又再見到這個字叫沙打豬扒飯。 那其實是什麼來呢？ 是什麼呢？ 它是簡單而言，佢一個塊豬扒上面加多隻蛋咯， 嚇，仲有多一塊火腿，係啦，其實沙丹咧係葡國嘅一個煮法嚟嘅咁樣，咁啊，即係沙丹呢個名咁外國，點會係中國人發明啊？ 即係等於諾曼第豬扒飯， 係啦，咁啊， 成日都有個迷思，諾曼第豬扒飯 即 係點 啫？ 係普普地嘅，咁我覺得佢個豬扒煮得好腍，同埋好厚身咁樣，咁啊本身你都知道，今時今日如果你唔食牛咧，其實咧有啲優質嘅豬。豬扒咧好貴嘅，可以做到去，即係嗰啲叫豚肉啦。 尤其是今年豬真係好貴。 係啊，咁樣啊， 咁又係。咁即係呢個沙丹豬扒都食得過喎。 還可以。咁啊，另外小弟係試咗一個咧，叫雀肉牛柳。咩 意思？咩 叫雀肉咧？咁樣 雀係邊個雀啊？ 雀係雀士個雀，係肉係一塊肉嘅肉。咁啊，點解咧？跟住咧，原來睇翻啲解讀咧，就係話咧，佢呢個雀肉嘅意思咧，就係雀仔嘅。肉咁啊，又系乜嘢雀仔咧？其实咧，佢就喺个牛扒上边咧，我头先 send 咗张相出嚟，有一嚿咧类似鹅肝咁嘅嘢，但系嗰嚿唔系鹅肝嚟嘅，叫鸭香膏。咁啊，即系将啲鸭香油啊制咗成为一片嘅膏。咁呢一片膏咧，如果搽满咗嗰块牛扒嗰度咧，哇， 渗咗入去。 系啊系，流口水， 哇！你净流口水喎， 系咯，你啱啱流咗， 你好严重， 系咯，你好肚饿咁啊！ 喂，但系我系咁噶，我系咁啊， 等我形容，等我形容下先。嗱，咁啊 ，O 嗰张相片咧，就系牛扒上边系铺咗一块咧，我四四方方形一块嘢，我以为系午餐肉，我真系以为午餐肉 都几似只色。 但系如果阿 O 你话呢一块嘢系爱嚟咧碌匀嗰片牛扒嘅话咧，会唔会又太大块咧？呢块？呢块鹅唔系鸭鸭咩啊？ 鸭香膏， 鸭香膏又会唔会太大块咧？ 系会噶，系啊，系啊，但系个感觉就几 好似四片牛油咁大， 系啊， 都所以都几 heavy 噶呢个餐。 我都觉得好流嘅望见面。 咁啊，呢个就流翻啦。咁啊，之前嗰个乳鸽冇咁流咧，咁呢个就整翻流你。咁啊，甜品方面就基本嘢啦，有个 cream brulee 啦，不过就用咗姜汁去做嘅，有啲似咧姜炖奶。 哦，姜汁炖奶 嘅炖蛋 feel， 但又佢又有一个焦糖， 有焦糖面， 即系有啲 mix and match 咁样咯。呢个都觉得几好。咁啊，头先话喂呢啲普通餐厅，咁我以为入去啦，个装潢又系普通啦。点不知咧，我出门口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殊不普通啦。 点解咧？ 喂，原来一个铺头系一个名厨开嘅喎。咁点解我知道佢系名厨咧？因为喺门口咧，我见到阿淑梅姐又搭住佢影咗 出嚟。 我试过几次食呢啲铺头，都 系原来又系俾阿淑梅姐食咗先。 系啦，淑梅姐又请先，所以咧即系前辈真系前辈啊，先驱真系先驱。 我哋晚辈真系几时都系跟佢哋尾啊！ 我成日都话淑梅姐同埋新哥，佢基本上最 食匀晒啊， 最潮嗰啲嘢同埋辉哥啦，依家辉哥嘅赞赏又嚟继续赞赏啦，系咪先？ 系啦， 啊，所以真系前辈真系前辈。 喂，咁我见到阿 O 你呢一个嘅二人份量嘅晚餐咧，就原价300几。几蚊而家叫减价咧就啊唔系， 系 佢话会员先就200几蚊啫， 所以我谂都唔谂即刻入咗会。 哦，住入会系要咩几多钱啊？ 其实 download 个 app 嘅啫。 吓， 系咁就 咁又 OK 喎， 咁就相当于好似系减价咁啦。 系啦系啦，依家逆境系列啦，大家整啲兼职咁样去试试做做啦。 有包嘢饮噶。 冇 啊，冇包嘢饮 喎。呢个咧就系最唔好嘅地方啦。 吊鬼啊！ 最唔好嘅地方就 系会杯水收我成100蚊啊！ 都冇， 杯水就唔收钱嘅。 即系饮系啦，即系要饮水咯。通常呢啲餐咧，套餐 feel 咧，点都有咖啡奶茶，点都有。 我觉得呢个真系似系名厨开嘅一啲铺头，因为你冇睇人哋啲饮食节目咩？饮啖水过一过个口嗰阵味先，再食下一道菜。 咁样啊？ 系啊， 我都唔知。 所以唔俾其他嘢你饮咯。 不过呢个都算系即系你话好怪又未至于， 一个开心发现啦， 一个开心嘅小发现啦，希望大家都食下啲好嘢啦，不时不食啦。 我估呢间餐厅都系高级极有限噶啦， 啊、 我见到咧阿 O 嗰啲相片咧，张单系摆喺台面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 攞出嚟埋单嗰啲啊， 啲餐厅 feel 啊，你快餐店 feel， 你劈张。單喺度， 你知唔知我揾極都揾到嘢食嘅，最先供咗入去咋，即係好似開心大發現咁啦呢一個。 咁啊都唔錯啦， 好咧， 大家考慮啦。 嗯。 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 哥哥张国荣的作品， 春夏秋冬气球旅程版。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系边一位听众？系 阿 J 啊，早晨， 阿 J 系咪啊？ 台长你好，各位晨光主持你哋好。 你好啊，你好啊 ，J， 系啊，有阿 O 啊，有 Barbie 响树添嘅。咁啊，今日想做一个咩特别嘅点唱咧？ 听日系我同太太结婚五周年纪念。 哦，恭喜恭喜！ 食住大气电波， 系 咁祝福，就好多谢我太太呢五年。都一直都为我哋婚姻努力啦，咁我哋而家就有一个仔一个女，咁 五年已经有仔有女啦， 系啊系啊， 哇好嘢啊， 啱啱今年即系七月尾啦，啱啱疫情即系日日百几单嗰阵时咧，就我哋第二个仔就出咗世啦， 哇， 就喺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啊，一个。啊，算 系 好难忘嘅时代啦！喺呢个 都好，真系好难忘，真系好难忘。 咁啊，应该前前后后嗰啲时间咧，好紧张嘅嗬。 系啊，都紧张啊，紧张啊，系啊。 原来呢个五周年系木分，恭喜你啊！ 多谢多谢。 会唔会去庆祝下今晚吓？ 哇，唔使讲系嘛，一定会啦吓。 都。诶呢个 咪啱啱好，啱啱好嗱，你一家四口啊。嗱，你哋四个人就喺呢一个限聚令之下啦，可以，但系多个就唔好咯。 就好似又有啲 欲言当然呢 个欲言又止咁嘅，点解去到呢个位？ 咁梗系要 surprise 咁样系嘛？ 系啊，有啲惊喜都未定。 可能系咁啊吓，咁啊，今个早上拣一首作品，应该都有认真。 我觉得阿 J 未分享， 佢都未开始， 佢未入狱啊，系咪啊？ 嗱，我覺得咁，我哋俾啲時間啊 ，J， 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讓你同太太咧去再表白啦，咁同埋咧有啲咩感謝啊、説話咁啊，祝福你哋五週年嘅婚姻美滿啦，嚇，仲有未來好多個五週年噶嘛，你哋 好唔好啊？ 係，多謝啊，多謝 啊，喂，交俾你啊。 好，咁 Crystal 今日喺大氣電波上，我喺度都想喺度表達謝意。多谢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努力维系呢个家，一直都好努力为呢个家努力，同埋好好照顾一对仔女。即系我知道呢个时候都唔容易嘅，大家都咁。愿我喺度即系都祝福你健康，咁祝你啱啱翻工，都祝你嘅事业都继续可以行翻。即系继续可以成功啦，咁多谢你。 咁啊，今朝早就拣咗一首情歌， 系咪啊？ 李克勤嘅作品系咪啊？ 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好， 呢个谂咗好耐嘅，咁即系歌词就 都好表达到我个心声咯。 系。听落咧，似乎阿 J 呢一个都仲有好多故事喺背后啊、嗯、不过我哋嘅时间关系啦，咁最重要嘅就系你嘅心意已经系表达咗啦，向阿 Crystal 啊，咁啊祝福你哋啊！ 冇错，好，好，咁讲多句啦、嗯，你哋同事 Alison 都系听日生日嘅，又系咁啱我哋结婚嗰日 系啊，嘉明，仲有大家好怀念嘅妹姐都系， 系啊， 咁我哋听埋呢一只歌。亦都将呢个祝福咧送多一次俾阿 J 同埋 Crystal 咧， 好唔好啊？ 都多谢我父母都对我哋夫妻嘅照顾啦。 好 ，OK。 咁啊，希望你哋成家都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啦，好唔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晒，拜拜。 多谢 晒。嗯。求这刻跟你只在淡薄再一起去回眸，昨日曾经辛苦去走，情共爱成和咒，全部也尽有，活每一天也将传奇在我身边有你，情划破世纪，找到爱的真理，爱愿能爱直至死，曾经的一切只因你永未忘记。 唔好唔记得啊，结婚周年纪念， 梗系要记住啦，亦都唔好唔记得下个礼拜一继续听神讲第一先。